早晨，早晨，6:08嘅早上，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咧2024年嘅3月15日，农历方面系2月初6，咁啊，今天早上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入边咧，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喺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大家咧就继续今天嘅工作，快啲完成啦，跟住就可以好好地咧，即系一般打工仔又可以凭住呢个时间好好地轻松下，咁啊，成日都系咁讲噶啦，咁翻 shift 嘅朋友唔紧要噶，因为咧我哋大家。那个休息的时间都是有的，最重要今天大家工作或者学习上面都要顺顺利利。你们好啊，希望你们今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好像总是有一些的步骤，我们是要经历经过，人生又好似有几个我哋嗰啲嘅叫好似闸门咁样，咩意思呢？我哋成日都话人最紧要系开窍，等我哋可以洞悉到呢个世间上面嘅一切。洞悉到世间上面嘅一切之后，我哋就会明白入边个中嘅变化到底应该系点样。原来人亦都有几个唔同嘅关口，我哋一定咧要明白理解。我哋要懂得去接受，我哋要懂得去改变。然后亦都要懂得去离开，唔能够接受嘅话就去改变，我哋唔能够改变嘅话咧就要选择离开。如果事情咧同我哋所谂嘅完全系两码子嘅事情嘅话，咁即系代表可能个天有另外嘅安排，又或者今次呢一个嘅方向唔系你心入边所想嘅方向。我哋要记住一样嘢，人生最浪费嘅事情就系后悔。少啲咧为自己喺身上边做嘅事情，咁我觉得后悔咧系会为我哋带嚟一啲快乐嘅感觉噶。所以如果对于一啲做出嚟嘅事情，我哋发现原来有不满意嘅，我哋就应该用我哋嘅脑袋，用我哋精明嘅脑袋谂下，应该点样去到作出一个良好嘅改变。 首作品嚟自林子祥，改变成改变啊。望望出边嘅天气方面系点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风。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渐转咧就潮湿有雾。咁啊，日间系温暖日，星期二气温下降，咁啊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咧由左揭右揭啊，揭下到底有啲咩我哋系值得咧就关注嘅。今日咧揾到呢一个嘅题目咧，我自己都其实都心入边咧都谂咗一谂，系暂时咧我咧就仲未系关事嘅。点解呢？因为都讲紧咧，就越嚟越多嘅朋友啦，咁啊，大家都喜欢咧，就系除咗系北上购物之外啦，亦都咧就系中意将喺内地嘅一啲嘅电器产品咧，就买过嚟香港。啊，虽然香港咧都有一啲内地嘅品牌啊，即系电器嘅品牌咧，系我哋可以即系随处可见嘅。咁啊，但系仍然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北上消费嘅时间咧，咁啊，继续咧都系买埋呢一类型嘅电器产品噶噃。不过咧要留意住，咁啊，因为内地同香港嘅供电规格啦、保养啦，我哋家电嘅品质测试其实亦都系有少少不一样嘅，所以当我哋买之前咧，应该更加多啲注意嘅。好啦，原来消委会亦都分享咗咧，就北上买电器喺香港用嘅时间五个需要注意嘅地方。咁第一个当然咧就边个都知噶啦，就是、内地同香港嘅电压虽然都系220伏，咁啊，但系个插头咧唔同噶个样，所以如果我哋叫北上消费嘅时候，有阵时都会需要一个嘅转插噶。当然啊，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咯，咁啊，当然要揾翻一个咧就系三脚插头，平时嗰啲嘅叫做两脚扁插头或者系八字形嘅插头咧就唔啱用啦。如果真係因为要换一个钻头插头，咁需要呢就自己去到更换嘅时候呢都要留意返嗰个安全嘅隐患啦。高耗电量嘅电器就譬如係冷气机、电视机一啲会发热嘅家电嘅话啦，咁如果係需要长期转用插头，其实亦都有一定短路嘅风险㗎。咁所以呢个时候都应该諗一諗呢一类型嘅电器啱唔啱喺香港用呢，你都要选择一啲呢就係有品牌良好品牌的商户，应该这么说。香港用户我们对很多内地的品牌其实都不是很熟悉的，而且网上有大量的没有品牌内地不明的电器，质量的而且确难以估计，去店铺买都好些，如果你说纯粹网上订的话，那有没有经过安全测试，其实你自己都要想一下。同埋喺香港的买家买这个家电很多时候都有保养的。咁如果当我哋北上消费嘅时间，咁都应该咧就先查清楚喺铺头入边一啲退款嘅安排、保养嘅细节等等。例如，如果你话喺香港使用嘅，咁你哋又包唔包呢？需要维修又或者需要退款方面嘅情况又会系点呢？最好都唔好介意问多两句。如果你系网购要考虑运费同埋运送嘅方式嘅话咧，咁啊经常都有一啲喺网上边就话到啦，啊发现家电因为长途运送嘅关系咧，出现咗一啲损毁嘅问题，咁啊令到呢一件嘅电器冇办法正常运作，所以喺物流安排或者损坏补偿，如果系透过网上面买嘅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好啦，仲有啲乜嘢我哋系需要留意嘅咧？咁留意一个叫三 C 认证嘅标签。咁中国咧对于电器实行咧就强制性嘅三 C 认证，大部分啊家用嘅电器已经列入咗一个认证嘅目录噶啦。咁如果仲未攞到呢个三 C 认证嘅家庭电器嘅话咧，咁就唔可以出厂嘅。 不可以进口或者不可以销售。所以当大家选购的时间都应该看清楚这个电器是否呢是印了一个叫做三 C 认证，或者就要求卖家提供这个认证的编号，确保这个产品已经通过就是国家质量认证和安全的测试。这首作品是黄淑曼 I'm all alon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了，星期五 Happy Friday， 当然要找一些地方玩一下啦。今个星期都有些推荐的地方可以就是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那么讲的就是这个2024香港花卉展览，即是发展由 康文署咧咁啊主办嘅，咁啊由呢一个3月15号，即系几时啊？即系今日、哦，由今日咧就去到24号，咁啊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嗰度咧就举行嘅。咁啊预计到时咧就会有超过咧就200多个嘅机构咧去到参展嘅。啊，今次嘅花展咧就以一个叫做香彩雀就作为一个嘅主题花。并且咧就配合咗我哋今年嘅一个主题叫做雀跃传承，系用雀跃传承做主题啦。咁啊，见到场入边咧，除咗有一啲叫做譬如焦点嘅活动，亦都仲设有咧就55个嘅摊位噶。嗱，售卖各类嘅饮品、小食啊、手工艺品啊，或者摄影器材咧都有噶。好啦，咁啊，除咗咧就系各地嘅花卉之外啦，咁啊，场入边亦都有本地同埋海外园艺嘅盆栽。例如仲有一啲嘅花艺摆设啦，同埋园景啊，园景我自己都中意睇嘅。园景咧就嗰种嘅气派，有一种气势啊，同埋嗰种咧感觉得到佢哋对嗰、那个叫做花卉啊，对佢哋嗰个树木嗰个嘅感觉啊，或者修剪咧，喺一种特别嘅美学喺入边，我自己都中意睇嘅。好啦，展览更加咧就会举行一个叫做绘画比赛，即系你唔系净系睇啦，你可以参与嘅。有呢个绘画比赛、植物展品比赛，咁啊俾学生咧就呈现啊佢哋绘画或者咧就系呢一个嘅花艺嘅作品嘅。好啦，咁啊为咗提高入场人士嗰个嘅环保意识啦，咁啊亦都鼓励大家叫睇花之余，同时亦都可以咧就系爱护一下环境噶。咁啊大会之前亦都分享咗咧就系一个8个。保护花嘅小贴士，咁例如咩咧？咁样哦，原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呢一个展览场地都算系其中一个啦。仲有记住自备水樽，咁啊减少饮品包装嘅废料，更加咧就要准备定环保袋。如果你谂住买多少少嘢嘅，咁啊环保袋可能都要攞多几个，咁啊唔使咧就下攞胶袋啊，自己又悭咗嗰几蚊咧。好啦，更加可以支持咧就系电子长刊，以及咧就电子单张嘅，可以减少咧就废纸。咁啊呢单张啦，其实网上面其实亦都会有机会揾得到噶啦。透过电子方式咧，或者咧就系社交网络平台咧就分享相片，咁亦都可以减少呢个 printing 啊，减少打印嘅情况。更加咧就应该善用场入边嘅一啲叫做回收设施，咁啊亦都要实践干净回收，将可以咧就回收嘅器皿简单清洗过之后咧，先至放入呢一个嘅回收箱。亦都记住，千祈咧就避免索取或者购买过多嘅纪念品。咁啊，大家就可以按照住呢啲嘅叫做大会提供俾大家嘅 tips， 咁啊喺场入边咧好好地 enjoy 一下啦。咁啊都温馨提示下呢个康文署举办嘅花卉展啦，咁啊由15号。至到咧就24号咧，咁就会举行噶啦。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沙，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本新闻简报之前咧，揾嚟有 J 风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That I Want， 就系20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上水拘捕涉嫌在深水埗狂乱驾驶的32岁男子，他同时涉嫌贩毒和无牌驾驶，案件正由深水埗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在昨晚7点多，警方在巡逻期间在青山道60号发现违泊的私家车，上前截查时，私家车突然驶前，先后撞到两架私家车和在行人路上的66岁女途人。肇事私家车之后继续行驶，在元州街、近钦州街和近九江街分别撞到一架的士和另一架私家车之后，司机弃车逃去。警员其后在肇事私家车内检获大约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和大约20克怀疑冰毒，市值大约52000元。人员亦发现司机怀疑没有有效驾驶执照。至于被撞女途人头部受伤，昏迷送去玛加烈医院救治。其中一名私家车司机手和耳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警方下星期一起会在全港各区针对驾驶者违法行为，包括不小心驾驶斑马线、冇让行人、超速驾驶、冲灯等，采取严厉打击行动，会加入录影执法。行动期间，警方亦会留意行人违规的情况。警方话近日留意到有司机驾驶到斑马线嗰阵冇让行人的情况。呢啲驾驶者如果被接获，除咗会被票控、罚款同埋扣分，如案情严重，亦会被控不小心驾驶同埋危险驾驶等罪名。警方又话，去年有1009宗致命同严重交通意外，当中最大成因系不专注驾驶。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限制中国字节跳动剥离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业务后，美国前财长努钦话，佢正召集一批投资者收购 TikTok。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出任财长的投资银行家努钦在接受 CNBC 节目访问时话，他认为有关 TikTok 的法案应该获通过，而 TikTok 应该被出售。他说 TikTok 是一项重大业务，他将组建一个团队收购 TikTok， 又说 TikTok 应该由美国企业拥有，又指中国亦绝不会让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这类业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美国众议院通过有关 TikTok 的法案时指，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就是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个完全是强盗逻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 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UCI 国家杯场地单车赛中国香港由今日起至17号在将军澳香港单车馆举行，26及17号在单车馆外更设有嘉年华，与众同乐。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哇，周围都是沙的，你去沙滩来啊？ 嘘，你不要骚扰我啦，我在进行艺术创作啊。 想请问一下这位艺术家，你创作紧啲咩呢？ 沙画咯。 沙你个头，咩系沙画你知未啊？今个星期潮清节，本人就会去到香港首间沙画体验馆学习创作沙画啦。 等我即刻去睇下先。 潮清节 逢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早晨，船仔咧喺星期五嘅朝头早就翻到嚟同大家倾下偈啦 ，Happy Friday 啊！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温度22度，出边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即是低至中水平啊。刚才船仔回来的时候外面是落紧雨的，所以为免大家放工的时候都有落雨，刚才天气报告讲过是早晚都有一两阵微雨的时候，记得要带回把遮啦。这个时候也都要找来我们另一位拍档啦，早晨小白。 早晨啊，刚才我回来都有点雨水。 是啊。 是 我冇谂，我即系琴日咧，再前一日啦，特登睇天气报告，即系星期四嘅时候，谂住咧佢就写住早晚有微雨啦。点不知星期四，寻日翻嚟嘅时候发现，咦，冇咗喎。 吓，哦系啊。 之后就发现今日有。 系啊，天气嘅嘢咧，变幻莫测。 即系变幻莫测。 系啊， 就好似人一样，或者好似人中意养咩动物一样。 吓， 嗱，我以前咧系觉得多啲人中意养狗嘅， 嗯， 而家咧又好似发现多啲人中意养猫。 嗯，两样我都觉得好多。 系啦，两样都好多嘅。 两样都好多。 你其实中意猫多啲定狗多啲咧？ 我中意狗多啲。 点解咧？ 原因好直接嘅，猫少接触。 系咩？ 系系啊。 因为你由细养狗养到大，定系点啊？ 又唔系，我十几岁先养狗嘅。咁但系猫咧，通常如果要玩猫嘅话，就借药房嗰啲咯。 吓，药房嘅咋？ 系啊。 我反而调翻转，系我接触又唔。我兩樣都有，但是真的貓的家庭比較多，我自己身邊的朋友，那我就覺得貓真的很正， 嗯， 因為呢我真的 你快點養回一隻貓咯，如果你喜歡的話 養不到 嗎？你養回一隻， 我想養啊，但是呢我就覺得自己即自己都養不定自己呢， 哦，這樣是的，哦，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啊， 有自知之明啊， 我有自知之明的， 即是又費事害了一隻貓啦， 是那就不是挺好 啊這件事我欣賞你，哦， 哎呀不用這麼說的哎呀，那貓呢我喜歡它夠高竇，因为咧狗咧就其实狗有时都好曳啦，咁但系咧，我觉得狗见到我太兴奋啦，见到我咧就摇尾啊，行埋嚟扑我，都好开心嘅。但系猫咧有一种致命嘅吸引力，反而咧 冇咁犀利啊， 就系因为佢唔理我，令到我更加想咬佢， 哦， 我更加想摸佢，咁所以咧，同埋我觉得。唔知点解啦，即系如果正常你咬我啦，或者你搲我咧，我一定嬲，我一定打翻你。 你有冇去嗰啲猫咖啡嗰度？ 我有啊， 猫咖啡我都有去。 但系咧，香港啲猫咖啡啲猫唔理人噶。 系咩？ 因为咧， 唔系我去嗰啲都理我，我去嗰啲喺边区咧？ 太子旺角那边那些。 我都是、啊。 是吗？ 你是不是有带那些零食那些？ 我没有啊。 吓，他理你啊？ 他理。我天生好有动物园的、 哦。 不是那个动物园的动物园，即是好有动物的缘分。OK, 听众人。什么叫天生的动物园？是啊，天生有这个动物的缘分在这里的。 哦，即是他们是喜欢你的。 喜欢我，长颈鹿见到我都会走过来问我拿东西吃的。 哦，那都正常，你拿着东西吃嘛。 我没拿东西吃，他们都会走过来的。 那因为他以为你拿着东西吃嘛。 是啊，我去那些那个海水公园呢，他的海象啊都游过来给我看的。 咁嗰啲游过嚟俾你睇，唔系正常 嘅。唔系噶，好高斗，你自己喺另外嗰边游水，唔理你咁样，有阵时。 哦，咁、 啊、 我都羡慕你，因为啲猫咧，即系讲紧香港猫佢飞嗰啲咧，我去咗几次，啲猫都唔理我噶。 梗系你平时个人高斗啦。 我平时个人好和蔼可亲噶，系啊，系、 哦、 啊，咁、啊、我本身都以为啲猫猫咁得意，可以俾我摸啦，结论俾我摸一下佢就走咗咯。咁反而咧，去到内地咧。啲猫唔知点解会特别亲人， 系咩？ 系啊，即系佢哋。 你去内地嗰啲猫咖啡啊，都系。 系啊，嗰度系猫狗咖啡，再加猪咖啡咯，真嘅。 咁啲猪有冇过嚟啊？ 啲猪就冇啦。 搞错啊！ 因为啲猪俾人运咗喺个笼度。 吓咁惨，点解嘅？ 我唔知点解，但系佢见到我就好兴奋，因为佢以为我会俾，系啊，佢以为我会俾嘢食佢。 佢以为你会放佢出嚟咋？ 都有可能，但系最屘冇好啦。咁、啊、所以咧，最搞笑就系、是我就。见到啲猫咧，内地嗰啲真系嗰、那个反而个 staff 系帮你啊，即系佢拎起只猫话，你系咪想抱啊？ 梗系啦，你客仔嘛。 我俾你抱啊，咁我就如是者抱住只猫，抱住咗五分钟，我觉得人生最幸福嘅 moment 就系嗰个 moment。 哦， 系啊，所以我系真系几中意猫，因为好得意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因为佢够高头，比如我一摸啊，一抱咧，我就会觉得，佢一定系好中意我。 喂，我同你都叫大埔居民啦。大埔舊區嗰度好多貓喎，你有冇去睇啊？你 有啊， 係咯， 有街市貓啦，有廟嘅貓啦，有一隻貓叫毛毛啊， 叫毛毛啊， 毛毛， 毛毛啊， 點解咧？因為咧文武廟有兩隻貓， 哦， 係 啊， 有一隻貓佢叫文文， 文武廟嗰兩隻我又冇睇喎，喺富善街市嗰度附近啊嘛， 大埔區舊區街市咯， 係啦係啦， 因為佢咧有一隻貓叫文文唔見咗啦，得翻一隻貓叫毛毛咯， 毛毛哦， 係啊， 文文毛毛，咁廟廟咧， 廟廟就冇啦。系啊，淼淼就个名有啲差， 淼 个名有啲差，系啦， 高斗仲淼 你，淼你咁样。但系佢哋嗰啲猫都好得意噶，我都有成日摸佢。嗱，点解咁样讲咧？原来日本咧都越嚟越多人养猫。 嗯， 咁除咗系即系大家都中意我哋成日都讲吸猫啦，即系猫有一种独特嘅香气，令到我哋好中意佢啦。原来咧，佢嘅洗费咧系应该比狗低嘅， 系 根据估算啊，原来今年喺日本创造嘅经济收益咧，系可以达到2.5万亿日元， 嗯、 即系差唔多1229港元亿啊 ，sorry， 1299亿港元，咁即系点样咧？即系等于我哋嘅板斧神队啊，啊唔系啱喎，读啱喎。咁样咧，系要夺冠29次先可以超越。 哦，即系日本嘅其中一队棒球队， 冇错，出名 板神啊！ 我读咗咩啊？ 唔知咩板斧你好 似哦系咩？ 系啊， 唔好啊，嗰啲怪怪地，但系又噏唔出。 因为佢应该全名系叫板神老虎队嘅。 哦， 系啦，悭先梯搞。 系啦，咁呢个就系日本职棒 lift 日本职棒咧几个板神虎队，我咪又啱噶，都啱噶嘛。 系啊 ，OK 啦。 好搞笑，我唔知点解今日咁样。系啦，咁日本咧经济新闻就话啦，嗱，因为咧猫咪创造嘅经济收益咧，可以称之为叫做猫咪经济学，即系已经劲到咧。是可以叫做猫咪经济学啦，咁、而且咧佢个估计就系当年 Covid 啊，咁大家留喺屋企，咁养猫咧就越嚟越多人啦。点解咧？因为我哋唔需要每日带佢出去散步， 系啊， 咁你每日就系摆喺佢屋企，咁 Covid 啊嘛，你又唔方便出去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唔需要好似狗咁样咧去接种一啲叫做疫苗啊，少啲。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其实养猫比较易嘅。所以咧个经济收益咧由本身可能2017年系得789亿港元嘅啫，而家就2024年咧就慢慢再升到去954啦，即系成个宠物嘅产业链。咁所以咧其实都几犀利嘅，尤其是而家咧百货公司咧每一年咧都会话我会有呢个叫做大院猫咪制。 哦，系啊， 冇大院狗仔仔， 系 得大院猫咪仔。 猫咪仔。 咁 直情咧係成個買場咧，全部都係買呢個貓嘅商品。咁、所以咧，其實都幾開心。嗱，不過咧，真係唔好諗住話養，喂養平過養狗喎，不如就繼續養貓啦。其實唔係嘅，因為貓都比較容易有一啲腎臟或者係心臟病等等嘅慢性疾病嘅。其實治療費用先係精髓，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真係養想養呢個寵物咧。其实无论养狗定养猫好，你中意边一样嘢都冇问题嘅。但最紧要就系你真系谂清谂楚，好似船仔咁。如果知道自己都养唔掂咧，就千祈唔好养猫啦。呢首歌系钟舒曼 ，What You Get。 穿街过巷，来来来看清楚，谁人活得够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怕人们全数计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是，哎呀，边位嚟嘅？ 看不到你啊， 看不到， 好蒙啊！ 哇， 呢啲 gap 會唔會俾聽眾話我哋？ 哇，份稿係咁樣噶嘛，個寫稿嗰個係咁，我哋都要跟。好啦， 好大霧啊！你邊啊，小白？ 喂，新年 Sir， 新年 喺度喺度喺度。 不過真係唔係講笑，我有一次行山嘅經歷咧，就真係因為都相當大霧。 系 唔可以话伸手不见五指，唔系大雾到咁样。但系喺我同行嘅队友入边咧，咁啊后边有头灯就射去我背脊。 哦， 然后我好清楚睇到我个影投射咗喺我前边，因为系大雾到咧，我个影即刻印咗喺我前边个雾嘅墙雾壁嗰度， 垂直咁样就唔喺地下度出现。 系啦，垂直喺我前边，自己同自己嘅影 say hello， 好搞笑噶！我挥手嘅时候，个影都同我一齐挥手噶。佢又 咁好正常啊，唔好搞到咁詭異啊嘛，好合理啊呢啲， 係 啊，即係唔知咧就以為呢啲係 靈異嘢咁樣， 嘢咁樣，係啊。 咁但係真係大霧嘅時候啦，譬如之前嗰排都有段日子都大霧， 係 咁咁大霧啦。咁我哋行山嘅時候，我哋唔係好似揸車有嗰啲咩有霧燈一開咁啊有，我哋未必喺身上面有噶嘛。咁如果我哋知道大霧，我哋上山梗係要準備啦，係啦。咁係咪嗰啲 equipment？我有嗰啲防霧嘅 equipment 就一定係叫做唔怕嘅咧？ 唔係啊，即係你呢個物理好簡單嘅啫。 嚇， 你一著燈就自然會有光嘅折射啊， 係啊係啊 射啊，咁你就會啲水喺前面嘅就你點樣都射唔穿佢， 散射咗散走咗。 好似即係你會個光聚咗喺個水點啲霧水上邊， 係 咁好似個垂簾咁樣。 哦，咪就是、好似我啱頭先同你講過咯，一個垂簾咁樣。 係啊，冇錯， 雖然冇聽證嘅，但係垂簾望落嘅時候咧，我就會見到自己個影就射咗個垂簾上邊。 係係，會揮手添。 係啊，仲會揮手。 係 係，好搞笑㗎！我同佢揮手。我影又同我揮手噶， 佢唔同你揮手，你先驚，唔跟住你行先驚。 咁但係你話其實坊間都有好多 equipment 咧，都係喺農務嘅時候會用，係咪即係叫嗰啲咩黃色燈啊嗰啲咁樣？ 相傳係嘅，黃燈就相對就透霧性強啲。 嚇、 啊，咁但係而家啲係啊，但係咁因為而家啲汽車你見到啦，因為個 LED 燈個發展得好好，好光啊。 嚇、 啊，佢用光嘅即係夠曬光去穿霧。 哦、 去到尾咧都穿極有限，即係個物理原理都冇得講。你濃霧嘅時候，你真係搞唔掂嘅。咁、 嗯、 所以我哋如果行即係行下山有大霧嘅時候咧，就要放慢腳步。咁、 嗯、 即係你要知道自己行嗰條路究竟係咪懸崖邊嘛。個、 嗯、 危險就是你睇唔到前面嗰步路啦。 定係我定係我成條路我都開住個 GPS。我就跟住嗰条路， 系系系，但 GPS 未细致到话系前面有两嚿石啊， 系啊，细致唔到啊嘛， 系系咁所以我哋行嘅时候咧，就即系我都有啲经验，系试过真系得两步路嘅距离。 嗯， 你见到一米到两米嘅线， 系啊系啊系啊，我上次咪就系咁咯。 啊，咁就要真系再放慢啲， 吓、 啊、唔可以快咯。 系咪成日讲嘢噶？讲嘢意思即系话，我行佢大头嗰、那个，右边有石头，跟住呢句说话不如传落去噶，跟住第二个右边有石头，第三个右边有石头。第四嗰个连埋后面冇人，佢都会讲：系啊，入边有石头。 其实我哋呢叫做提点， 提点吓， 提示 吓， 即系你个讲嘢以为自然自然咁，有石头，有石头， 系边有石头， 系边度石头啊？系互相提点咪好嘅。 嗯， 譬如有啲坑位啦，过嘅时候咧，啊过啦咁样，一个传一个，咁佢就到后边嗰个知道哦。当你出声嘅时候，即系你嗰个位置系有个石头， 嗯， 或者你嗰个位咧有个险阻，有条树根嗰条俾避咁， 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可以試下用體感去行下山。 即係點啊？ 即係我哋 傳說之中有啲聖鬥士星矢第七感，處女座沙加眯埋隻眼都 feel 到個世界。 我唔知道，我未睇過咩鬥士啊！ 我睇嗰啲新版本嚟噶，舊嗰啲我都冇睇嘅。 又嚟啦！其實嗰個感覺就係你會 feel 到啲風啦。 嚇！ 光咧、風咧，用身體去 feel 感受一下。 嚇！ 聽嘅聆聽下啦，就唔係淨係用腳行嘅。類似係咁啦，咁啊， 咁樣。 有一次我喺而家叫彎曲山啦，以前係冇名嘅。咁啊，馬鞍山上去，突然間好大霧，因為馬鞍山就佢喺海邊啊，西貢嗰邊嘅海邊啲水，啲海氣同陸間空氣一撞埋咧，好容易大霧嘅。經常都係咁嘅。咁我就行下，突然間好大霧，咁啊停一停先，回回氣嚇，我望一望個手機，啊開翻個 GPS， 知道大概自己喺邊啦，但係前邊條路真係睇唔到。 係。 咁冇計嘅喎。 有冇協啊？有冇協啊？啲學員有冇協？喂，唔係 協就輸一世。 哇！ 不能協啊！只要夾住上啊，不能協。 啊，寫稿嗰個幾好喎，俾曬位你喎。 誒，呢段我 加落去。 对唔住，我见到写嗰哥哥质质味咁样，走就未零头啊，佢零头啊，唔关我事啊。喂，真系当时你唔协得嘅，你一劣啊，一协一紧张咧，咁嗰件事就会差少少噶啦。千祈唔好俾自己， 唔好惊， 唔好慌，不要惊慌。咁啊，放定啲，慢慢嚟。咁就同后边队员讲：，喂，我哋行慢少少。一个跟一个咁。如果担心咧，就掹住自己队友前面个背囊紧贴。 使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咩小狼队嗰啲咧？ 系。 咁佢哋就一条条绳咁样掹住自己咁样，即系譬如我嗰条绳， 唔使， 唔好咁样系嘛？一个跌就 系啊， 铁索连舟，如你平地咁啊，曹操嗰个。 如果嗰个掹住，即系掹住一个掹住方法咧，我哋喺雪地会做嘅。 哦， 但系个楞嘅距离咧系要成廿零米嘅，十米。 哇，咁远噶原来， 啊，因为你 我以为即系好似玩火车咁样，劲降劲降劲降咁样去噶。 因为万一你响嗰啲雪隙里边跌落去，即系可能我哋少行啲 glacier， 即系我哋叫冰川。 哇， 咁你行嘅时候一跌，你见唔知噶嘛？可能佢本身系啲大石头，但系咧就铺咗雪，咁有个位俾雪系淋啲嘅，你踩咪跌落去咯， 垂落去咯， 垂落去咯，或者一个雪隙咁啊。咁你后边个队友你冇翻十米八米嘅，你点样够时间做一个防护啊？即系转身落地下就将个冰斧插落地度，增加摩擦力，等佢唔好再跌。 会唔会有个 case 咧？就系前面嗰个行过冇跌，第二个跌， 都系咁啊。咁啊到前面嗰个就保护翻后边嗰个。 即系佢有可能前面嗰个轻咁行过咗就冇跌咯，或者佢开始踩松咗，但系佢又过咗过去咁样。 啊，唔出奇噶。 哦， 所以点解我哋去到外地玩就 team 系好紧要， 系 即系唔会单拖上嘅。 系 咁呢啲其实三个人个重量平均差唔多就 O K 嘅。 吓， 啊一中间个跌咪头尾帮手咯。 哦， 啊到尾嗰个跌就前面嗰两个咯。 系 啊，因为当我固定咗之后咧，仲要另一个走去甩翻，即系离开嗰条绳嘅。然後就扶住佢，用翻啲機械真益嘅繩嘅拉翻佢上嚟。 係啊係。 咁我哋香港就好少咁做。 係。 因為泥地咧，你好難將嗰支冰斧插落地下固定㗎嘛。你唔會㗎嘛。 你普通行山啲人都唔會有冰斧嘅。 啊，唔會有嘅。但我哋香港 最多都係行山竹啫，篤下篤下。 我哋都會用嘅，即係練習嘅時候，香港練好曬先出去。 係。 因為有一個叫做自我防護 self rest 嗰個方法，一定要練嘅。 哇！嗰陣書卷未有出嚟啦，身上 有嚟啦。喂，我真係見嘅喎，唔係講笑。 係咁計啦。 咁所以大霧咧，我成日都提議大家，你有登山杖嘅， 登山杖 放佢出嚟喺前邊度，好似 盲公竹咁樣篤篤篤篤篤篤篤。 啲視障人士咧就扶下咁都 OK 嘅。 係。 咁呢個可以幫到手啦，唔好快。再擔心咧，就一個搭住前面嗰個背囊慢慢去行。咁嗰一次咧，我哋就慢啦，跟住我帶頭啊嘛。咁我就完全睇唔到條路。你 GPS 都冇用嘅，即係一點。但係你行嗰條路，因為高低嗰度有兩條路線平衡，不過高低嘅。咁我唯有慢慢跌住咁行咯。咁就突然間 feel 到有陣風響，我左手邊吹過嚟。 跟住咧， 咁我就知道我 陰嘅 啱啱就離開咗。唔係呀，唔係 我正經嗰啲嚟嘅， 唔係講鬼故。我哋啱啱就即係我知道自己已經去到彎曲山。嘅開頭啦， 哦，我用嗰個風去到感應一下附近個地理環境， 因為你 知道大概自己位置， 睇唔到啊，係，因為大霧到我攞部手機出嚟係濕嘅， 嚇， 咁我唯有即係你又問下下又攞，即係你顧住又要扶住支杖， 又驚 個電話 跳 fuse 咁樣，陣間濕得滯。 我又冇買嗰啲手錶咧，有電子版有地圖，我又冇買嗰啲手錶，咁所以我哋當時就用翻個環境去感受啦， 係， 所以行山其實唔係淨係單單係人用只腳嘅， 嗯。 啊！成個人、 全個人嗰個感應， 其實啲即係上帝俾咗我哋好多呢啲感應，大家 唔記得曬。 夜晚你可以有夜視嘅感覺啦，你睇到嘢嘅。夜晚喺屋企，你哋去廁所嘅時候，你都唔會下開燈啦。你有夜視嘅功能。 我係靠嗰啲咩㗎？靠嗰啲插蘇嗰啲長角嗰啲，仲有盞好細嗰啲紅色燈仔啊咁樣。 咁你嘅夜視功能都唔差，咁細嘅微微燭燈你都搞掂喎、啊，即係作壁兜光都係。 係好彩兜到啲光翻嚟。哦，咁所以即係大霧行山都有好多技巧喺度啊 嚇。都係放慢啲咯。 放慢啲啦，係。冇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唔喐，等係咪一個好？等啲霧散係咪一個好方法？ 都 係 聰明做法。 聪明做法嚟噶， 聪明做法，因为你如果咁粗去行，咁倒不如等一等先。咁、你大雾会散噶嘛？咁、你啲后备粮啊、紧急粮啊， 睇下够唔够先 系。啦，咁你唔系就再慢慢前进啲咯。 嗯， 啊，两三步又唞一唞，两三步又唞一唞，冇办法啦。 嗯， 因为突如其来嘅天气变化系经常都有，我哋玩山都系咁样讲嘅。咁呢个时候上山咧，你就即系都几得意啊！我最近就识咗个朋友仔。咁叫阿安哥，今年85岁， 哇， 健壽，85岁，佢就係第一代啦， 物競全走嘅人嚟嘅。 哦，我知邊批啦， 好犀利，好犀利！ 我都有睇過佢哋啲報道， 因為我最近都幫啲老人中心帶班啊。 哇！你真係好有意義，我知越靚仔啦。 喂，好過癮嘅，同佢哋行山真係好過癮嘅。有機會再講啲趣事， 好好好好，遲啲分享下。唔該曬， 拜拜。 香港電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嚟嘅，咁啊有白权浩小白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咧，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都系20度嘅气温底下，咁啊时间都嚟到早上嘅7:09啦吓，咁啊除咗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见到船仔都喺继续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另外咧就系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哎呀，真系一连两日都系阿 N。 系啊，系咪好开心咧？大家 开心啊， 开心 两日， 连续两日都喺晨光噶，好开心啊。 梗系啦，个人系越嚟越有朝气啊。 系啊，感受正能量啊。 哎呀，好啊，话把口今朝咁好嘅你， 不嬲都好噶啦。 系咩？哦 ，N 姐不嬲都好噶， 咁啊系， 唔系啊 N 妹系 N 妹， 咁啊亦都即系把口咁好啦，配合咗你今日呢个系咩嚟噶？ 呢个 系 咩啊？ 东欧风啊，今日呢个 系咩啊？普通黑白风 系咩？哦咁样， 点解咁样系东欧？ 冇啊， 去到高领就似， 其实你几多衫都几似史力奇噶 咩啊？但系我上次着嗰件咧系绿色。你先話史力， 可能你今日個頭又綠綠地， 佢頭邊有綠啊，有綠少綠色咩？少少咯，即係金偏綠咁樣咯。 係啦，金偏綠 少少， 但時間有啲色差喎。 唔係，咁大家睇嗰下，咁梗係睇金色噶嘛。你留意少少，大家唔好拗啦，應該係燈光嘅問題， 係咩？ 即係個折射度唔同，咁所以大家睇到嘅顏色都唔同， 係咩？ 你特登揾個電筒照喎。 我睇下啲燈光係咪真係唔同啊嘛？ 咁係咪唔同啊？ 都 差不多， 差不多。 即係你都係覺得係綠。色 系，我都系坚持。我觉得系绿偏金，唔系金偏绿。 少少咯，少少绿色咯。 哦，好。 但系我本身唔系谂住想染绿色。 系咩？ 系啊，但系佢通常呢啲都系咁噶啦。你漂完之后咧，甩下变唔同色嘅，你好难预计。就好似有时我哋啲交通都好难预计。 难道今日朝头早啲交通都好难预计？ 咁又唔系，今日又还好。 好彩啫，我见你咁样，我心都寒一寒。 唔系，即系正常车龙啦。咁睇下隧道情况先啦。暂时狮隧出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情況都係啲恆常嘅繁忙嘅路段啦。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咁新界區方面咧，元朗公路出九龍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嗰一段咧，都開始車多噶啦。咁都仲有其他封路措施嘅，咁就係九龍城衙前圍道嘅爆水管咧，都係未搞掂喎。咁就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龍崗道嘅唯一行車線咧封閉嘅，咁受影響。巴士路线二号 D 去泽安村方向要改道行驶，咁仲有尖沙咀金马轮道水管紧急维修都继续嘅，咁就金马轮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要封闭。 咁仲有咧，另外一單啦，都係喺尖沙咀，琴日都提過大家噶啦，就係嘉蘭圍啦，一條內街嚟嘅，嘉蘭圍嘅全線係要封閉啦， 仲封緊啊？ 係啦，受到爆水管嘅影響，咁暫時都係都算正常嘅，所以 哦，係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嚟噶嚇。 所以咧，所以 我跟啲聽眾聽到啲封路嗰啲差唔多，同尋日嗰啲以為我哋播大啫。 唔係今日係星期五，強調今日係 星期五嚟噶。係 啦， 係啦，因為封路未搞掂啫。嗰啲頭先講嗰啲地方， 但係同尋日係差不多嘅封路。 係咯，就聽到同尋日差唔多。係好啦，好啦，好咁啊！交通方面咧，就大家留意住呢啲嘅消息啦。喂，不過咧，我都想同阿 N 講下嗱，今日十號，尋日咧見到港鐵咧，亦都有一篇報道出咗嚟啦。咁啊，話到再有人假冒呢個港鐵咧，就寄出呢個免费全年车票， 再有 又有啊！ 嗱，并且咧 已经有一单 嘅，系啦，咁啊亦都话到，并且邀请咧就收件人扫描二维码启动呢个全年车票，声称啊，咁啊更加又有专业咧就兜售，声称咧可以享有呢个十二个月免费乘车优惠嘅八达通咁样吓，港铁咧澄清啊。并没有推出有关嘅产品嘅，咁啊亦都向相关嘅社交媒体咧报告咗事情啦，系啦，咁啊要求咧尽快删除有关假冒嘅专业，咁啊如果就港铁都话到啦，如果有人受骗嘅话咧，应该系尽快报警嘅，系啦，即系呢啲咧港铁嘅优惠咧，我哋喺晨光交通天文台时段咧，有阵时都会讲嘅，咁呢个咧系假嘅吓，系啦假嘅，即系全年呢啲咁样，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我应该会信咗， 因为佢系直情有个专业啊，系咪啊？你讲紧 系啊？佢话有个专业，咁佢已经系反映翻噶啦，港铁系啦，要求咧就尽快删除呢个假冒嘅专业，系啦，咁啊样样嘢都有假冒嘅，而家好容易就会。 系啊，我记得之前有一单 银行都有假冒啦， 系啊， 旅行社都系啊嘛，即系又系有个专业，就系话有啲优惠咁样。是假的嘛， 是，所以就话千祈咧唔好乱咁揿嗰啲连结啊，即系如果你要去银行又好，去港铁网站都好，咁你就唔好乱咁揿嗰啲超连结，你系应该咧每一次都系用一个可信嘅。搜尋軟件就重新就再搜尋翻一次咁樣， 去翻官方網站， 係啦，官方網站 有咩優惠， 樣樣嘢都去翻官方網站。 係啊，即係唔好信嗰啲有時咩神秘優惠，你都要自己去真係去 fact check 下。 係啊， 有時真係唔知真定假，望落好真，原來又好假。 係啦， 最緊要就 fact check 啦，大家。 係啦，咁啊或者問多幾個朋友。 係咯， 如果就再唔信佢嘅話，佢可能 直接打去嗰間公司問。 可能有啲公司真係好著數，我就。系咁大只夹仔，而家我中意送钱咁样，咁你都唔好信住。 因为有时问朋友咧，可能大家都以为系真嘅，跟住就以为大家都系啊，好似系啊，因为个个都揿咗入去， 打电话去嗰间公司，即系如果港铁，港铁有呢个问题，你又收到呢啲假冒嘅网站嘅话，你打电话去港铁嗰度问， 系啊， 咁就最好啦。咁如果港铁都话系啊，如果啦，有部分优惠嘅，或者其他公司有部分优惠嘅，咁佢咪同你讲声恭喜咯。 系啊，你揾到啦，好叻啊。 咁所以呢啲假冒嘅嘢，大家就要 小心， 要防啊吓，要防 啊。 好，咁有啲咩交通上面嘅，同我哋又 share 下咧？ 有啊，嚟紧咧三月十六号，即系咪听日啊？十六号 系啊， 系啊，系啊，听日咧就喺 D2 Place 附近咧，喺长义街一带系有封路噶，因为为咗配合一个叫做花心时节啊嘅市集。咁喺出面嘅，即係唔喺 D2 Place 入面，喺長義街一帶咧，就會有啲封路措施啦。 係， 咁都有啲活動嘅喎，有咩活動咧？等我睇下先啦。 係，咁啊有活動啦，活動細節就唔使話講太多嘅。 係有啲整下啲擺設啊、面攜啊、手攜工作坊咯。 哦，咁啊都多嘢玩喎，藝術嘢嚟嘅喎。 係啊，同埋本身 D2 Place 入面咧，通常都有市集噶嘛， 轉 變咗大家。 好似個個禮拜日，我又冇個禮拜去啊。 差不多啦，差不多。係 啦，咁啊有啲咩玩具啊，有其他嘢啊。 有唔同主題嘅市集咯。 係啦， 變咗大家行完出面長義街，又可以行去入面 D2 Place， 咁幾好。 嚇，咁啊出邊又有活動。入面又有其他活动， 是啦是啦， 咁所以 大家去翻长义街嗰一带咧，就睇下会唔会即系交通会有改道啦，大家就要留意翻呢样嘢啦。 系行人啊，应该就唔系好担心嘅。 系啦，系驾驶人士可能要兜一兜路。 驾驶人士系啊，去到呢啲位咧，有阵时候，譬如如果我要兜去美孚个方向嘅，咁有阵时候一兜入内街嘅话咧，因为佢都要喺翻荔枝角道嗰度出嚟噶嘛。 系啊， 系啦，咁去到嗰啲位置就可能要留意翻啦，未必系平时用开嗰啲路口都可以用啊。 但系应该系有明确指示嘅，所以大家大家都 實有嘅， 冇錯啦。 係啦，咁你俾得你封路嘅話，路政署都會要求你做翻啲明確嘅指示牌嘅。 一定有， 係啦，兜一兜，同埋有機會禮拜六嘅應該唔會點塞嘅荔枝角。 嗯，還好啦，我都成日去嗰頭，有時睇下市集。 哦 吓，系、啊哦、都唔算好塞嘅， 系 系啊系啊，几好嘅， 系咁啊， 大家得闲一齐去睇下啦， 系啦，有机会大家就去穿摩一下啦， 系啦、 啊，好，唔该晒 N 嘅，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走咗出去之后二十度咯，咁啊见到个二字系咪即系天气都和暖咗好多咧？ 我觉得暖过朝头早少少嘅，即系六点零钟嘅时候，咁但系咧依然都系少少清凉嘅，咁啊着翻件褛就会比较啱啦。不过咧，即系出边嘅天气同寻日一样啦，都系极大雾，灰蒙蒙咁样。 哎呀，极大雾！唔怪之头先新 i r 特登都同我即系我 KOL 系列咧，特登又讲大雾啦。 系啊，所以其实都几啱啊，好搞笑哦！呢度咧成日都有只即系港台有猫猫啦，咁样咧啲猫咧，我已经连续第二日见到佢行咗上架车嘅车盖。 哦，系咩？ 好得意， 哎呀，几得意喎！ 哇，我一讲完佢即刻飞落嚟， 系啊， 听到 系啊，想揾你玩啦！港台除咗有猫猫，仲有小白噶，大家记住啊吓。 哦，你唔好咁样类比啦。 系啊，哎呀，有咩同我哋讲啊？ 新人啊，系啊，咁啊讲下啦。今朝早有落雨啦，咁可能依间夜晚都会落雨嘅。咁唔知咧，大家拎咗把遮出街嘅时候，会唔会成日都唔记得咗拎走？ 哦，我唔会啊，因为 哦你系唔会， 我唔会噶，因为自己财物啊。 哦，OK， 嗱，其实咧亦都有啲报告就话啦，譬如日本咁样啦，咁一共咧其实都有2022年嘅时候有成28万多宗咧系执到遮嘅案件嘅。 哇，咁啊有成28万把遮。 系啦，即系唔见咗。咁其实应该估计咧，系大家都觉得遮唔算好贵啊，咁所以就觉得啊，唔见咗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咁于是咧，亦都系因为咁令到大家唔见遮嘅。咁所以有啲咩办法系可以少啲唔见遮咧？首先咧就系千祈唔好咧将把遮就咁摆喺个店出边。譬如落雨咧，我哋咪好中意哦，把遮湿，不如就咁摆喺出边啦，咁样。就其实咧应该系散不离身嘅，即系个把遮应该遮不离身嘅。我哋应该咧如果你是一些折叠的遮，即是縮骨遮咧，就应该是摆入去室内。咁你有遮袋，咁啊袋住就一定不会不见啦。咁样。咁第二咧就是买把贵啲嘅遮啦。 嗯，哦，等自己着紧啲啊。 冇错啊，你咁样，哇，把遮好贵，你不见咗好肉赤噶嘛。或者啲款式特别啲嘅，即未必是贵，咁但系可能是啊，你会喜欢冇嘴嗰只猫咁样。 嗯。 哇，特别印咗落去不见咗，好难揾翻噶。咁样、 啊、 你都可以买啦。 系啊，一把自己中意嘅遮，可遇不可求。我自己都觉得是。 是啊，咁第三呢就是通常大家第三个唔见呢就是搭巴士。即是你病咗把遮埋墙咁样就唔记得咗啦。咁所以你应该是早啲开始预备落车嘅。譬如你应该是早少少呢就睇定部手机啊，睇下你把遮系咪拎齐啊。咁样呢就唔会唔见遮啦。呢啲呢就是俾大家嘅提示啦，希望大家唔会唔见遮。好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呢大约就是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一咧渐转潮湿有雾啊，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 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咧就7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头先船仔都有提过啦，下个星期二嘅时间咧，今日气温下降，咁啊睇埋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咯，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即系咩意思啊？大雾哦，大雾。咁星期二嘅时间咧，3月19号咧，气温咧就会下降啦。咁大概个温度咧，今次咧就会下调到去到咧就17度嘅。咁啊，见到星期二当日咧就17至21度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系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咁想问一问佳哥一啲嘢。咁话说咧，我突然间谂翻起我细个咧，咁都会睇好多嗰啲剧集又好啊，或者讲嗰啲咩中国风情嘅一啲短短地嘅纪录片好啦。其中一样咧，我应该咧喺内地咧。就睇過，如果冇記錯，我應該係曾經有一次去北京旅行咧，有見過，就係嗰啲叫做木偶戲啊。 哦， 係 啊，係。 係啦，咁嗰啲木偶戲嗱，咁當然啦，中國色彩嘅木偶戲同嗰啲歐洲嗰啲木偶咧，就個感覺好似即係都係有啲嘢喐嚟喐去嘅，咁有陣時又有傷，有陣時又冇咁樣啦，或者有個少少嘅舞台啦咁樣。咁我呢一啲嘅木偶戲，其實我諗而家香港咁。即系叫做啊，成日都话要科技又盛嘅话咧，好似真系冇乜点样留意到有，其实仲有冇存在嘅咧？阿佳哥， 嗱，据我了解咧，得翻一对啫， 一隊咋？ 得翻一班人嘅啫，係啦，而且咧，裏邊嗰啲藝人咧都即係年紀即係偏大嘅，已經都七老八十嘅啦。 嚇、啊！呢個。即係佢哋係一個叫做團體嚟嘅， 其實係一個戲班啦，即係我作為一個戲班咁啦。咁、如果有 job 嘅，即係有工作嘅，咁啊戲班咪揾啲師傅啊，嗰啲樂師啊一齊做啦。咁啊，即係而呢個木偶戲班咧，都唔係話咩咧，即係能夠好多嘢做嘅。因為實際上已經係式微嘅啦，呢樣嘢。咁、只係平日咧喺咩機會咧？第一咧就係政府嘅一啲刻意安排嘅文娛康樂表演啦。即係等呢啲戲班咧，就係又仲即係仲可以公開演出，俾啲人知道呢個世界上仲有啲嘢存在。因為而家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嘛。 係啊。 另外一種能夠見到佢哋咧，就喺鄉村打照啊。 鄉村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講話打照呢啲嘅民 間 活動， 咁有啲鄉村咧，到咗今時今日咧，因為個傳統嘅關係咧，佢哋仍然除咗請粵劇戲班，佢哋都係會請木偶戲班，同時演出。就是、咁樣咯，咁啊，好啦，神誕方面咧就較少啦，真係較少嘅，就唔係好多神誕都會，但係都間唔中會見下啦，咁樣咯。 係，咁嗰個木偶其實都已經即係好多年啦，咁啊，即係佢哋亦都一直以嚟咁樣去到演出啦，佢哋冇諗過去到揾一啲後繼承接者啊，而家。 第一啊，揾唔到食啦，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啊，即係世代而家好多有其他更好玩嘅娛樂啊。咁啲人咧就冇乜興趣，係啦，冇乜興趣咁啊。即係而家咧，其實主要都係因為一啲宗教上嘅要求，所以咧先至揾木偶戲嘅啫。即係純粹係娛樂性啊咁咧，佢裏邊嗰啲啲劇本啊嗰啲嘢咧。都已經有啲過期嘅感覺嘅、 通常咧，佢哋呢一類型嘅木偶表演啦、係會用啲咩劇目去到做演出？ 咪粵劇咯， 都係用翻粵劇嗰個嘅。 用翻粵劇啊嘛，因為佢唱佢做嘅其實 六個大風尚就係六個大風尚， 大戲嘅啫嘛。佢真係做大戲，不過佢用嘅係木嗰啲叫象頭木偶啊嘛。只不過用木偶咁即係做啫嘛。咁而家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啲演員啊嗰啲老化咧，咁啊做唔到成套戲噶啦。通常都係做一部分節子戲咁樣嘅啫。 係，咁而家內地就仲多唔多？你即係 嗱，內地我就唔清楚，但係內地木偶戲係多嘅。 係， 但係象頭木偶咧，我就好似未撞過。 係， 反而嗰啲吊線啊嗰啲咧，或者節子木偶嗰啲咧，都見過下嘅。 係，有咩分別啊？幾方面？ 唔同玩法唔同啊嘛，象頭木偶咧，即係咧佢用木雕一個面土出嚟啦，咁就等於粵劇裏邊咧有生蛋淨貝啦，即係嗰啲咁啫，即係有花旦，有文武生嘅樣，有奸人嘅樣，有老人家嘅樣，即係咁啦。咁做到一個角色嘅樣之後咧，咁啊佢下邊就有支棍嘅，即係好似一支火柴頭咁樣啊。 係，咁啊喐下，即係喺下低嗰度。 係啦，嗰啲師傅嘅，咁啊撐住嗰個，譬如佢要今次係一個女士，佢係扮做花旦嘅，佢咪呢個花旦個公仔頭，咁就咁啊演出咯，咁跟住又有其他人演出咯， 係 即係咁啫嘛，咁啊佢咁啊就淨係喐個頭啊，喐個頭啦，喐兩隻手嘅咋，即係咁樣咯。 咁樣，咁同以前即係我哋成日見嗰啲。喺個小舞台上面，即係個大嘅盒入面啦，跟住上面就有啲人用嗰啲線嗰啲就唔係就唔 係。呢只咧就呢只吊線咧就香港都有，但係咧就香港都有，但係咧就都係咧就係好似唔知揸花斑嘅啫。 色味啦都開始。 都係色味。但係內地又應該蓬勃啲嘅，因為內地始終都係嗰個地方大嘛。 咁 係要做神丹啦，做好多嘢啦，都有空間去做到。 哎呀，如果就咁消失咗咧，我都會覺得好可惜喎。 可惜都冇辦法㗎，因為其實已經係真係冇後生仔會願意去學。 係咯，咁呢個真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其中一種咧，咁啊都好值得咧，就係留翻啊，咁睇下會唔會。 其實而家都做咗好多嘢㗎，即係提供咗好多機會俾佢哋，即係生存啊。 啊， 因為佢演出有酬金嘅，咪可以生存咯。 嚇 咁但係問題話，如果你唔能夠做一啲商業嘅演出咧，係冇可能嘅生存。 係啊，真係要靠啲商演先。 得㗎。如果唔係下下呢，即係政府有啲資助嘅話，但係個資助有陣時候未必可以，即係好似吊鹽水咁囉。 係呀，其實而家個演出，即係呢個戲班個演出都係，因為我了解呢，都其實都係吊鹽水燒鹽水咁樣嘅啫。間唔中間唔中都唔能夠話好好長期咁樣連住落咁樣。 咁佢哋而家嗰個演出呢，其實喺香港嘅話啦，咁佢哋都係又有大戲嘅成分喺入面啦。咁佢哋都係用返嗰啲戲曲，其實好多都係用廣東話㗎嘛。 佢分為兩種㗎嘛，台前嘅演出啦，咁跟住係台後嘅，台後嗰個樂師演奏啦。咁唱嘅時候呢，就 呢個都有樂師演奏，即係嗰啲 full band 咁樣㗎。 係呀，佢 band 咪同做劇一樣㗎啫。 咁呢個都超犀利 喎。唱歌呢就邊個唱呢？以前呢佢唱歌咧就係咧，佢幕後係有人喺度唱嘅，咁啊冇木偶嗰個就還冇木偶，唱歌嗰就還唱歌咁樣咯， 係 佢好似配音咁樣咯。 哇！咁其實佢個製作好大嘅喎、 哦，都要十個八個㗎，係咯，做一壇嘢。 即係佢同一壇嘅我哋叫做大戲啦，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佢嗰個嘅演員咧係拎住一啲嘅木偶， 係啦， 係啦，咁喺度喐嘅，係啦， 跟住佢又咁嘅演出， 係啦，個台咧亦都冇本身大戲嗰個咁大嘅， 哦，個台好細嘅啫嘛， 咁 係 啦，但係佢又 100尺到嘅啫， 係啦，100尺到，咁然後其實100尺都大啦，當然如果你話係啊，以木偶嚟講，咁但係佢側邊又係一樣有曬嗰啲 full band 啊， 哦，係啊 ，band 就另一個位啦，係啦，就唔計個舞機，唔計個器材啊。 咁我真係明白點解呢個年代咧，佢哋喺個經營上邊咧會遇到好多挑戰啊。 係啊，咁最主要就係你始終有太多嘅其他嘢吸引啦，已經即係可以更加有趣、更加過癮咁樣咁取代咗佢哋，慢慢咁啊，冇辦法咁啊淘汰啦。 系咁，佢哋以前咧，啱啱即系有冇话落嚟香港有呢一门嘅工艺嘅时间啦？大概系几时噶？ 嗱，其实冇实际上嘅资料嘅，大约从好多嘅即系譬如话好多神化嘅记录啊，话以前请个木偶戏班啊，咁推测啦，咁就大约系上世纪，即系19世纪中后期已经有噶啦。即已經有呢個咁嘅記錄咧，係落喺香港嘅一啲神誕啊、召會咧，係有木偶戲演出。因為以前咧，鄉村做神誕、做太平星照咧，係好多鄉村做啊。好啦，就唔好諗住以前太平星照好大型喎，可能喺條鄉村仔咁就做嘅喎。咁以前有啲村都唔係好有錢啊嘛，即係佢唔同一啲墟啊、或者大啲嘅鎮啊做啊嘛。咁咧。佢哋咧就冇請唔到戲班嘅，請唔到戲班就唯有請木偶戲啦，落鄉啦， 係 落鄉做。所以嗰陣時由於做照啊呢啲咧或者神單啫，都係好普及啊。咁所以佢咪多呢個工作機會咯。咁就要落鄉咁樣咁啊，所以好多木偶戲班會出現啦、 哦。 香港最高紀錄應該係出現過有6班好似 係。六班。 六班木偶戲。咁但係去到上世紀60年代得翻1班啫。哇！咁啊，留到而家就得翻1班。 系咁啊，所以就想象到嘅，以前咧的而且确好多乡村可能有照嘅时候啊，佢哋都会邀请。 佢冇钱做大戏噶嘛？ 冇钱做大戏系啦，系啦木偶戏。咁但系其实嗰阵时都叫，如果系做呢啲木偶戏，收入其实亦都算系 OK 啦。 咁啊，以前生活到先至人做啊嘛。 以前又冇咁多而家呢啲唔同嘅娱乐，咁啲人冇 focus 翻喺个木偶戏嗰度咯。 系啦。 咁啊，今时今日啦，咁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睇啲木偶戏嘅时候咧，咁啊，应该都谂一谂呢一种嘅文化传统。咁啊，其实我哋其实好值得去到保留嘅。 系啦 。好，咁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下次再倾，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将颁发好市民奖俾80名市民，最年长嘅得奖人系一位84岁退休女士，佢协助警方拘捕电话诈骗案嘅疑犯；而年纪最轻嘅得奖人系一名17岁中学生，佢协助警方拘捕非礼案疑犯。警方話在獲嘉許的好市民案件中，涉及尋找失蹤人士和拯救生命有25宗，盜竊案有22宗，非禮和窺淫有15宗，詐騙案有7宗，其他案件例如刑事毀壞、襲擊和非法入境就有11宗。 警方强调，单靠警方的努力不能够减少罪案发生，好市民的角色亦非常重要。路透社引述美国前政府官员透露，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授权中央情报局设立特工小组，利用虚假网络身份散布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言论，同时向海外新闻媒体泄露诽谤性情报，包括共产党党员在海外藏匿不义之财，并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腐败和浪费，希望借此煽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报道说，不清楚现任拜登政府有没有维持中情局的计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情局的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和媒体作为武器，用作散布虚假信息和操纵国际舆论，并重申北京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亦不干涉美国的内政。日本今年至今录得至少11宗麻疹个案，专家担心可能导致疫情在国内爆发。京都一名男子日前确诊感染麻疹，他上个月曾经前往大阪关西机场，当局怀疑他接触过一班由阿联酋底部航班的受感染乘客。至今这班客机上有8人染疫。世卫话，去年一共录得大约300,000宗个案，比前一年增加80%。有日本专家话，单靠洗手或戴口罩无法预防麻疹，但疫苗有效，接种过2剂疫苗的人一般不会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2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1-2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东隧过港岛近住行政大楼慢线咧系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重复一次啦，就系东隧过港岛近住行政大楼慢线坏车，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嘅车龙去到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车多。狮隧出九龙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车多，车龙去到飞鹅山道。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车龙去到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屯门公路去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福亨村系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系去到泥围。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尖沙咀嘅加兰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加兰围嘅全线系要封闭。而尖沙咀金马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妈，邱贤彤。 Marco 叶振宏 ，Gotta get the good vibe，La la la la，Get lucky，Get lucky now。 心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老陈，我今晚有人狠狠咁打我块面啊！可唔可以帮我打翻佢啊？ 边个打你？系边个？我一定会帮你打翻佢嘅，东毅。我唔会俾人虾你噶。 冷灿对东毅嘅紧张，佢哋又会系咩关系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好啦，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嚟到7:38啊，继续咧都系有阿白猿同小白喺度啦，同埋船仔喺度嘅，系啦，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当然啊，大家最期待嘅咧就系睇睇咧，嗱今个星期啊，仲未发生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就系抽签啦，咩抽签咧？就系呢一个欧联抽签。 哦， 欧联抽签啊，犀利啦！咁啊而家见到咧，其实欧联啊八强啊出咗嚟啦。咁啊，八强出咗嚟咧，就唔系就咁踢嘅，都要先行抽签嘅。好啦，咁啊，见到有八队，咁啊，边八队咧都可以讲讲嘅，包括咧就系有曼城啦、阿仙奴啦、皇马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啦，另外仲有巴塞啊、巴黎圣日耳门啊、马德里体育会同埋多蒙特嘅。咁啊，见到咧其实西甲咧方面有三队嘅球队啊，包括咧就系皇马、巴塞同埋咧马德里体育会啊，咁啊三队，咁啊其实咧都系。几厉害嘅，咁啊八个席位入边咁攞三个啦。咁啊英超方面见到曼城同阿仙奴，阿仙奴其实都相当之叻仔，即系今季嗰个反应啊，或者各样嘢咧都唔错啊吓。咁啊都系值得咧有亮点嘅。咁啊德甲方面咧，咁当然见到就系拜仁啦。拜仁咧其实今季喺自己德甲方面咧就稳啲啦。咁之前都講過啦，咁但係見到拜仁慕尼黑啦，咁其實見到今年咧亦都會有一個嘅勝利巡遊嘅，咁男子組唔得咧，咁女子足球咧都有個勝利巡遊，即係點都有得玩噶啦，點都坐巴士噶啦，係啦，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咁另外咧就幾好，咁見到因為歐聯啊嘛，咁歐洲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法國咧，咁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咧，咁都有份踢呢一個嘅抽籤啊，歐聯八強啊嚇，咁但係如果你話，意大利方面咧，其實近呢幾年咧就開始上翻上嚟噶啦。咁啊，不過今季咧喺歐聯方面嗰個成績咧就好似爭咗少少。咁啊，見到八強咧都冇佢份。 哎呀！ 咁啊，所以咧就希望佢哋來季啦。佢哋都等緊來季噶啦。咁啊，抽籤咧好快脆亦都會開始噶啦嚇。咁啊，睇下大家抽完籤之後，咁啊到底嗰個對決會係點咧咁樣。咁啊，仲有啲咧就叫做喺歐聯方面啊，佢哋有啲呼聲嘅。 嗯。 所謂嘅呼聲咧，即係話佢哋今季啊嚇嘅喺呢一個歐聯咧奪冠大熱門咧。是曼城，咁、 哦、 相信都明白噶啦，因为哥迪奥拿系一个非常之强嘅领队啦，咁亦都睇下会唔会冧撞，如果曼城系嘅话就系冧撞噶咯，因为上季咧佢系三冠王啦，咁今季咧曼城如果再攞埋呢个欧联冠军咧，咁啊连续两届都系欧联噶，嗱英超方面就唔知，英超咧就同利物浦啊、阿仙奴咧就咬紧啊，都系三强咬紧啊，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睇翻除咗係曼城最熱門可以奪冠之外啦，咁其次大熱門嘅咧 就竟然家咧就係阿仙奴同埋皇家馬德里咧就係雙雙咧都喺呢一個嘅大熱門排行榜上面咧咁啊第二位喎，咁啊阿仙奴咧。睇下今季啊，真系会唔会有神来之笔啊？吓，帮下佢手啦。咁啊，其次啊，拜仁啦，拜仁因为德甲方面嘅成绩就一般，可能集中火力咧就会喺欧联呢度咧就做得好啲啊吓。咁啊，如果你话多蒙特啊、马德里体育会咧输八强入边咧，成绩咧就最普通嘅。咁至于巴黎方面咧，咁啊今季咧其实都有个大嘅亮点啊，就系见到佢哋嘅其中一位主力啦，阿麦巴比咧。咁啊，由于今季亦都会踢埋今季就走啦。系啦，咁去边呢？咁虽然好多传闻就话佢去皇马啦，咁但系最后尾系咪真系又会去到皇马呢？咁又未知嘅。通常呢啲嘢都好难估啊，因为佢哋突然之间一个系啦回马枪咁样。咁但系你见到咧，其实巴黎今季嘅成绩咧都唔错。咁啊见到佢哋亦都晋级咧，就系法国足总杯四强嘅。咁啊亦都系叫紧糊噶啦啊！咁啊即系几方面都叫紧糊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麦巴比走咯，咁啊对于一队球队嚟讲，冇咗个最强嘅主将。世界最强嘅一个球员之一嘅话咧，咁点算咧？咁啊，梗系要买人啦。咁我哋有传买人咧，就谂住咧就去向呢一个英超嘅曼联咧就落手啦。 哦，系啊， 系啊。咁呢个消息咧就话到麦巴比啊嚟到系一定噶啦。咁但系咧，佢哋就谂住用一个疯狂嘅价钱啊，有钱真系好疯狂嘅价钱咧，就选购呢一个曼联嘅前锋拉舒福特。咁、到底球队如果曼联真係卖咗嘅话啦，如果真係天价卖咗嘅话，对曼联嘅影响大唔大呢？因为有阵时都见到拉舒福特呢係突然之间好劲嘅，咁突然之间又好似识个机咁样，即係啲球员就係咁样㗎啦。咁而家呢 球员都艺术加成价。 係呀，佢哋都好睇状态啊，睇状态之前又睇心情啊咁样。咁如果真係PSG 即系阿巴黎咧，佢哋冇咗麦巴比系一个大嘅问题。咁但系买球员方面系咪真系可以 cover 到佢咧？整体嘅战术上面又系唔系真系可以符合得到新嘅阵势咧？咁但系点都好啦，今季咧佢哋都应该会好想咧，就系先攞咗呢一个嘅欧联先嘅。咁仲有法国足总杯啊呢啲，咁佢哋都系嗰句，佢哋都叫紧糊嘅。咁但系喺阿麦巴比仲喺度嘅时间，可唔可以攞多啲呢啲嘅叫做冠军咧？咁我觉得麦巴比都会尽全力嘅。咁去到啲欧联啲咧，就唔好再。令队就唔好再收埋佢啦。如果唔系一个唔觉意咧，就真系玩出火噶，攞唔到冠军翻法国。咁所以咧，今季啊咁啊，麦巴比咧就最后一季咧就喺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嗰度嘅，攞唔攞到冠军呢？咁大家就迟啲就会知噶啦。 系咁啊，讲完足球啦，一齐讲下呢一个嘅羽毛球啊。 好 啊，咁我哋讲下香港啦，我哋香港羽毛球首席嘅混双组合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原来寻日喺国际羽联嘅千分级世界巡回嘅全英公开赛嘅十六强咧。原来咧系以局数2-0击败咗马来西亚队嘅，咁原来咧已经系相隔四年，我哋再闯呢个八强啊，亦都同时睇齐咗我哋两个人啦，呢两个人啦，同埋港队喺呢一个赛事入边嘅最佳呢一个嘅混双成绩嘅，咁所以就非常之高兴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可以同呢个国家队组合咧，亦都去争呢个四强嘅。 哦，好， 系啦。咁另外咧，另外一个混双组合李俊熙同埋吴子游咧，寻日嘅次圈亦都系直落两局嘅。就克制咗呢个日本队啦，亦都系赢咗啦，咁恭喜晒佢哋啦。咁另外咧，讲翻呢一个桌球方面啦。咁桌球方面咧，原来我哋嘅 Q 后啊，四眼 Q 后咧，吴安 仪 系啦，冇错啦，亦都喺呢一个女子嘅桌球世界赛入边咧，喺东莞咁啊，继续战啦，咁啊再比赛。咁原来系以4-0咧，我哋就赢咗国家队嘅对手啦，咁啊都系非常之高兴啦，亦都再次恭喜晒佢哋嘅。咁另外咧，亦都讲下呢个榄球嘅赛事，系啦，咁啊香港榄球队亦都系比较出色啦，香港亦都系长期都有啲榄球队嘅比赛。咁所以咧，原来港队咧，寻日亦都系有战呢一个嘅汇丰世界七日榄球挑战赛嘅系列赛第二站入边咧，我哋中国香港女子队亦都喺八强入边就本身输咗啦，不过唔紧要嘅，我哋喺名次赛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决心啦，希望可以赢到啦，咁就赢咗肯亚，咁最后尾咧就即系当然我哋嘅主将庄家欣亦都系大演呢个母子戏法啦，三次系连续达阵嘅，咁所以咧最后尾咧亦都喺今站赛事入边赢咗第二次肯亚咧，得到咗第七名嘅。咁其实今次港队咧个表现系唔差噶，积分榜嘅总排名咧，原来系由第十位升到第八位嘅，咁啊落后泰国一名啦。咁今站夺冠咧就系我哋嘅国家队啦，咁啊继续位列榜首啦，亦都系继国家队上站之后咧，继续我哋就夺取呢一 个殊荣嘅。 嗯，咁啊，另外咧就同大家睇睇第十五届全运会咯。咁有啲咩消息咧？嗱，咁啊，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嘅会徽啊，吉祥物、主题口号、音乐作品征集有个公告噶。咁啊，应征人咧就可以咧就系登录翻呢一个嘅官方网站，咁啊参与一个咧就系征集嘅活动嘅，咁啊参与设计同埋创作。不过睇翻啲资料就话到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啊，咁啊就会喺2025年啦，咁啊大家都会记得噶啦，即系嗱，今年啊系啦，咁而家系24啦，出年啊2025年，咁啊会喺边咧？嗱，广东、香港、澳门。三个嘅地方咧就一齐举行嘅，系啦，咁啊今次亦都咧就第一次吓多地联合举办全运会嘅，咁啊更加咧就系第一次全运会咧就走到嚟香港同埋澳门嘅，所以亮点啊非常之大啊吓，好啦。咁主题口号征集作品咧提交嘅截止日期咧就系4月30号，咁如果即系距离 都有做成个月啦， 系啊，仲有成个月啊，一个月多啲嘅时间啦吓，咁呢一个嘅会徽征集作品提交啊截止咧就系、是、唔同嘅，唔系4月30号，今次就系5月15号，咁亦都有吉祥物呢一个嘅截止时间咧就系5月31号，所以几方面嗰个嘅时间截止时间咧系不一样嘅。咁至于你话我系音乐作品方面咧，咁提交嘅时候个截止日期就去到9月30号添。咁但系如果你有灵感啊，或者系对几方面嘅，无论会徽、吉祥物啊，甚至乎主题口号、音乐咧，都系有兴趣咧，就参与呢个全运会嘅话，就留意翻嗰个嘅截止日期啦。咁大家喜欢嘅话，梗系参与多啲啦。如果你系创作方面、艺术方面嘅，原来都可以用呢个方式咧参与全运会。 呢、這个应该是我唯一的方法可以参加到全运会，系啦， 系啦。咁我全运会即系比赛项目我都冇机噶啦，但系呢啲可以参加一下， 系画下啦， 一个唔觉意，哎呀， 又得咗 香港代表， 哇！咁我真系觉得自己非常之光荣啊， 几威水啦！全运会第一次嚟喺香港同埋澳门举行咧，第一次嘅话就真系亦都有香港嘅作品能够咧就提交上去嘅话，呢个真系威水啦。 系啊，咁另外亦都讲下呢一个国语嘅赛事啦，系啦，咁即将喺4个几月之后咧会举办嘅巴黎奥运会羽毛球赛咧，亦都系举办咗嘅。咁今次咧就中国羽毛球队咧以3个冠军嘅成绩咧系结束咗今年法国公开赛暨奥运测试赛嘅征程嘅。咁非常之恭喜晒佢哋啦！咁另外咧，其中啊陈清晨啦、贾一晨喺呢一个嘅女双决赛入边咧，亦都系上演咗呢个惊天大逆转啊！咁就夺冠啦。咁另外，石宇奇、冯燕哲同埋呢一个黄东平咧，就分别攞到呢一个嘅男单同埋混双嘅冠军嘅。咁另外亦都讲埋呢一个港壁啦，咁样咁1年3日喺浙江嘅海宁举行嘅15届东亚壁球锦标赛咧，亦都喺周日嘅结束咗啦。咁香港代表队咧，亦都系继2019年之后咧，再次喺呢一个嘅赛事入边咧夺魁咁啊，连续第10次咧去登上咗呢一个嘅冠军宝座嘅。咁其实咧，原来港队过去9届咧都系未逢敌手噶，无论系男女嘅混合团体赛事啦。咁今届咧依然都系有唔同嘅我哋嘅队伍啦，譬如我哋有谢依霖啦，有呢一个黎卓男等等咧，亦都系出征嘅。咁我哋以头号种子出击嘅港队咧，亦都喺顺利首日嘅小组赛事就已经轻松晋咗级啦。咁第二阶段啦，当然都系未受挑战啦，直入决赛啦。咁最后咧，亦都系当中入边系哇，非常之兴奋啦，非常之激动嘅，因为咧原来都系好难先拎到呢个冠军啊。赛事咧要去到第5局咧，最后先不负众望，重拾状态，赢咗呢一次嘅比赛，创下咗10年霸噶。 香港壁球不嬲都犀利噶啦，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嘅好嘅成绩。咁我哋又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下啦。 for someone to tell you to go. Coco 都唱埋出嚟啦，佢系 Dua Lipa 嘅 Training Season。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话说咧，原来今日叫做世界睡眠日， 有啲咁嘅日噶。 系啊，原来有啲咁嘅日噶。 呢一日咧，相信都好多人好喜欢去响应。 系啊，我应该系第一个想响应嘅人啦。咁、我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目标就系瞓觉。 其实我都大部分嘅时间，或者我大部分咧，都会听到有啲人系中意瞓觉，而我系冇乜听到人觉得系瞓觉系嘥时间嘅。 哦，系、哦，香港系真系少啲。我觉得个原因系香港人实在太忙啦。 系啊，多嘢做，或者我哋 target 多啊。 系， 唔系话我哋即系一定中意瞓觉，但系起码咧，我哋有好多嘢想做。我哋好多嘢想做嘅时候咧，有阵时都会觉得瞓觉系啦，瞓觉其实系需要嘅，不过又唔想攞太多时间，因为我哋相对比起世界其他地方嘅人，我哋瞓觉嘅时间系相对，我觉得系少噶。 少，我人生嘅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是、希望我搵到钱啦。搵到钱之后，我就唔需要工作咯。咁、我唔需要工作，我就可以瞓觉咯。 哦， 呢、这个就系我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目标。 当你养成咗个工作嘅习惯啦，即系你搵钱嘅时间啦，咁啊形成咗呢个工作嘅习惯嘅时候，你亦都会变成咗一个勤力嘅人噶啦。 哎、 到时咧，就算你揾到钱，你都会想继续工作噶啦， 就成为咗一个工作嘅热爱者啦，系 咪 啊？好似你咁啊，你系咪中意瞓觉啊，定系唔中意瞓觉嘅咧？ 其实我觉得瞓觉都唔想瞓太多。我系呢啲人嚟嘅， 我觉得你都系工作狂嚟嘅， 又唔可以工作狂，因为我就算譬如我瞓少啲，我攞咗啲时间去做运动啊，同啲朋友见下面啊，我觉得都系开心嘅。咁瞓觉太个人啦。 我就系中意啲个人嘅少少嘅 moment， 哦， 好兴奋啊，亦都冇办法啦， 系呢个你嘅取向啊吓，系啦， 亦都冇办法啦，我只可以拣个人啦，系啊， 瞓少啲咯， 系好啊，其实已经瞓得好少噶啦，亦都控制唔到，系啊，咁不过咧，原来而家咧，咁讲到呢一个世界睡眠日嘅时候，就要讲下一啲嘅研究啊，系啦，原来咧，中文大学都做咗一个研究，访问咗4283个香港人， 嗯， 原来咧有成41% 啊，系有失眠嘅问题噶， 哎呀， 41%，我冇谂过咁多， 我就算系 OK 嘅。因为通常话如果你瞓喺张床上边，即系唔好讲话喂系仲喺度玩电话嗰啲，你瞓喺张床即系准备 ready 瞓觉咧，其实应该系几分钟之内就瞓到噶啦。 咁、哦、你都真系快、 啊，系系啊， 我都要十零分钟。 咁鬼攰仲唔瞓？ 唔系就睇个攰嘅程度啦，系啦。咁如果系平时唔算话极度攰咁样就 OK 咯。但我寻日极攰咧，即系一秒就瞓着。 但有阵时会因为嗰个湿度或者温度咧，影响你嗰个瞓觉嗰个嘅情绪嘅、 啊。我系要暖加好暗咯。 吓、 啊，系啊，你咧？ 我啊中意，我都系要好黑嘅，系啦，好黑，但系我又要冻少少嘅天气先得嘅。 即系证明咧，一个寒底，一个热底嘅分别啦。 冇错， 系啦。咁其实咧，原来有35% 嘅受访者入边咧，系有中度或以上嘅抑郁症状嘅。咁、而且或者咧，有25% 咧系有呢一个焦虑嘅症状。咁但系咧，有趣就系乜嘢咧？原来有50% 嘅受访者咧系未试过接受失眠嘅治疗嘅。 哦， 即系其实你本身嗱，谂下41%， 可能冇谂过，一般人未必会谂到咧，就系当自己失眠嘅时候，就觉得冇啊，听晚瞓翻咯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啦， 就然後聽晚又覺得係呢排瞓得差啦，就會變成咗呢啲嘅説話，就會覺得咧係唔需要特別去揾一個治療啊。 係啊，或者咁講啦，即係點樣判別自己做失眠呢？即係大家其實有時失眠自己唔知道自己要失眠啊，所以就唔揾啦，唔揾方法解決嗱。譬如你瞓喺張牀好耐又瞓唔到啦，半夜醒咗之後咧又瞓唔到啦，或者太早醒。咁样就令到睡眠不足啦，或者咧，无论你瞓几耐都好咧，你日间都系瞓紧，即系好眼瞓咧，其实都系有叫做唔系几好嘅睡眠问题。 咦，咁我哋都算系咁，即系晨光团队啊，我哋就算有阵时瞓得少咧，我哋个感觉其实都系精神嘅。 系啊， 系啦，呢个 就惯咗啦，呢个晨光嘅氛围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讲下原来咧系有一个方法系可以解决嘅，就唔系食药，即系佢建议就唔系食药啦，就系叫做治疗失眠嘅其中一个方法叫认知行为治疗 CBT 一系啦。咁原来有 80% 嘅一啲嘅前线医护或者社福界嘅人咧系唔知道咩嚟嘅。 其实我都唔知咩嚟嘅，我等紧你讲而家。 系啦，咁其实咧就系透过一啲嘅放松练习啦。原来咧，而且系 系咪嗰啲呼吸法有关噶？ 系啊，应该系啲呼吸方法，即系你点样临瞓之前 咩四秒吸气，跟住又唔知几多秒吐气。嗰呢啲咧，其实有话到就系好帮助到睡眠噶。 我之前有听过话，系你瞓喺张床度一分钟唔好喐。真系唔好喐，你控制住一分钟，你其实之后就会慢慢瞓着咗嘅。呢个唔知真定假系，系啦。咁而且咧系可以透过一啲调整不良嘅睡眠习惯啦，咁就可以令到自己咧。就或者係啊，我本身覺得瞓覺係浪費時間，或者我點都瞓唔到㗎啦。呢啲對於睡眠嘅錯誤想法咧，亦都幫你改善埋。咁樣咧，其實 total 成個療程都要六至到八個星期嘅。 哦，兩個月時間啦，你 係啊。咁但係咧，又我覺得幾好嘅位係咩咧？ 但係之後安枕無憂啊，兩個月之後。 同埋你唔一定要特登去上堂，因為佢係有個人堂啦，有小組堂，同埋有一樣嘢叫網上堂。嗱，網上堂非常之重要嘅。根據我哋香港人嘅繁忙體質嚟講咧，我 OT 完咧係一定唔夠時間同你去上堂嘅。咁但係 at least 咧呢一個計劃咧就係可以俾你喺網上面透過一啲嘅應用程式啦，或者網站咧去參加啲自助或者係指導式嘅一啲嘅網上療程啦。咁都係中大推出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咧係有呢一啲問題嘅話咧，亦都不妨試下去試下啦。咁另外其實失眠咧係有原因嘅，譬如一啲嘅工作壓力。或者內分泌失調啊，譬如有啲你甲狀腺素嘅分泌失調咧，亦都係會令到失眠嘅。咁就令到我哋如果身體真係你怕瞓覺真係咁重要，你咁差唔瞓覺咧，其實免疫力係會下降 嘅。哎呀，咁啊唔好啦。 係啦，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就記得揾人幫手啦。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咧，就晨光第一线咯，朝头早嘅八点十二分啦。咁啊，投资 O to O 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咁啊，有白权浩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嘅。 系啊，早晨啊， 早晨。电话侧边咧，亦都咧就系拨通咗啊，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德基早晨， 早晨， 早晨啊，小白船仔，星期五好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咁啊，唔知道咧喺美国同埋日本啊呢两大经济体啊，咁佢哋嘅政策方面啊，货币方面。方面又可唔可以令到我哋都好咧？得其 啊，应该咁讲，即系环环紧扣嘅， 系啊， 外围咧又会影响我哋，咁但系我哋嘅政策咧又影响外围吓，即系总之咧都系我哋要由即系核心嘅外围分析到内围，先至知道咧即系金融市场嘅表现会系点嘅。 咦，好似天王讲嗰啲嘢嚟噶，又外围又内围。 系咁都真係要㗎嘛吓，咁嗱先讲下外围先啦。咁啊，寻晚美国股市哇，即系如果瞓咗觉就当然唔知啦吓、就咁睇到指数哦报哦跌百零点啫，喺个历史高位附近嗰度，咁啊冇乜嘢啦咁。咁但系如果睇到当中嘅波动性咧，其实寻晚个美国股市都几波动嘅，又升过下，又跌过都几多，但系之后跌幅啊收翻窄晒咁。咁当然啦，都系同咧一啲嘅经济数据，甚至乎喺未来咧联储局嘅货币政策嘅前瞻咧，有啲都几直接嘅关系。咁如果好简单讲咧，就系有两个数字咧都要留意嘅。第一咧就系呢一个生产物价指数嘅 PPI。咁啊，当然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全世界嘅即系经济体都好啦，有两个通胀数据，一个咧就是消费层面嘅，我哋平时讲嘅 CPI 啦。這個呢就是批發層面生產物價的層面的，那就是 PPI 了。那如果說剛剛這個數呢，那美國勞工部公布的2月份的生產物價指數按年升 1.6%， 升幅呢就大過預期的，按月呢升 0.6% 呢都勁過預期。哇，那即是怎樣啊，燃料啊食物的價格啊計入核心的呢都是升緊的。都反映得到呢，就是生產的層面上那個通貨膨脹呢都唔係話好似市場預期般，即係回落得咁快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零售銷售咧，二月份咧，雖然都有得升，但係咧就比升幅咧就比預期低一啲啦。好啦，咁、結論係啲乜咧？就大家覺得經濟軟着陸咧就冇咩問題，但係通貨膨脹咧，即係又未至於話即係死灰復燃嘅，但係就始終都覺得咧壓極都唔係話真係好壓到落去。咁好啦， 物價嘅巨浪冚下冚下咁樣。 是啦，咁所以就即係呢樣嘢呢就有少少呢令到大家會覺得本來諗住呢六月呢減息機會都好大，咁而家呢就覺得會唔會即係六月都有啲變數，去到七月先肯定有得減呢咁。咁當然啦，呢件事呢就喺由現在到真係六七月，你諗下聯儲局都仲有幾次會開啦，唔好講話啲經濟數據個個月都有，個個禮拜都有。咁所以呢總係會有啲變化嘅，即係市場對於係唔係六月一定會減息嘅呢預期呢，即係會隨住呢啲經濟數據嘅即係出現咧，會有少少嘅即係左搖右擺咁啦。雖然咧未必話好影響實際上嗰個結果，咁但係對於嗰個加息預期大啲、細啲、大啲、細啲咧，都會係影響即係股市氣氛。咁所以就有少少獲利回吐咯。咁同埋而家都即係傳緊啦。嗱，當然啦，因為美國啲通脹數據比預期勁，咁啊美元又彈多啲啦。咁但係而家亦都咧，即係市場都傳到言之鑿鑿咧，就話喂日本央行咧。理論上都是時候咧，要即係結束嗰個即係負利率嘅貨幣政策啦。所以咧就令到即係明顯地啦嚇，喺三月呢個會議已經有呢個憧憬嘅時間咧，就亦都令到咧個日元近期咧係有輕微嘅反彈嘅。咁啊，同埋要解釋點解日元會同全世界金融市場都有個咁大關咧，就因為日本嘅借貸成本低啊。咁好多時候咧，環球啲投資者都會借入咧低息嘅日元，所謂嘅做利差交易咧去。去即係攞錢出嚟去投資其他嘅一啲高息嘅貨幣啊，或者係市場啊，甚至乎明刀明槍借 yen 又買日股，都係一個幾即係好多投資者都會做嘅一個嘅操作嚟嘅，嗰啲機構性嘅投資者。咁所以當個日元反彈咧，調翻轉咧有拆倉嘅行為咧，這個調翻轉就同分析內地股市唔同啦，就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咗呢個日股嘅表現。所以就見到外圍咧就有少少回吐咯。咁尋日我都有講咗，即係 TikTok 啦嗰個事件啦，咁啊眾院過咗。等參議院啦，咁啊，即係強制啊，一定要即係將佢即係拆骨啊，否則咧就唔准用。咁喺美國，即係而家就係成為咗一個政治事件。無論係即係共和民主兩黨爭取政治能量籌碼又好啦，甚至乎講緊即係大家都知，即係中美嘅博弈裏面呢啲都係即係針對即係中國嘅一啲行徑啦。對於美國嚟講，咁所以就呢幾樣嘢都係繼續即係影響住金融市場情緒。咁所以其實就唔係港股咧，有啲平台嘅經濟股啊，都有少少回吐啦，都即系同呢一啲外围嘅因素咧有啲关系嘅。 咁我哋再讲下一啲嘅保险前景或者板块啦，因为有个别嘅保险股咧喺2023年嘅全年业绩咧，原来佢个新业务价值都按年增长咗33%，系符合市场预期啦。咁另外亦都估计话系可能系咪一啲嘅内地访客啦，原来内地访客嘅业务亦都超过咗70%嘅，大概60%都系嚟自于大湾区。咁所以都想问一下，究竟保险股个板块前景系点？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多一点？ 哦，都要好細分去睇嘅，因為首先講緊你話保險係內地嘅保險公司啊，定係國際性啊，定係業務喺香港為主啦、啊。咁、當然頭先你講呢一間嘅，咁亦都係恒生指數成分股，就係、是、友邦保險啦、啊。咁其實我哋睇保險公司咧，我諗有幾樣嘢可以留意嘅，就第一睇下佢啲新業務嘅增長表現好唔好。咁當然啦、啊，即係頭先提及呢間公司表現咧，就都幾理想嘅。咁亦都因為呢、這個即係過去一年啦、啊，咁即係終於我哋告別咗疫情啦，而家講咗呢兩個字都好似已經係好耐世紀之前嘅事啦。因為咧又航空公司又復飛啦，跟住盈利又即係大賺啦，保險公司咧啲客咧又可以喺內地啊、唔同嘅地方啊都可以即係自由出入往返啊，咁亦都可以即係簽到保單啊。即係以往曾經有段時間佢哋落唔到嚟，即係簽個名都唔得，入張 check 都唔掂噶嘛。咁而家就唔會有呢啲情況，咁所以有個比較高嘅增長，咁都係相當之合理。同理想啦，咁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啊，即係一個咁好嘅增長之後，咁可唔可以保持咧？咁呢個反而就係成為咗即係市場對於佢股價前景啊嘅一啲嘅睇法咯。咁所以點解調翻轉就係話啊，即係一個好嘅成績表啊，永遠都係噶啦，金融市場都係噶啦。明明增長好勁噶，咁但係點解股價就反而有啲回吐咧？咁喺日前，咁亦都係反映呢、這、一個。基本因素就係話係啦，成績表就好啦，咁但係嚟緊呢，咁當然就充滿挑戰啦，因為基數就高咗好多啦嘛，即係話如果而家要比嘅，永遠都係比咩呀，比疫情前囉，比19年囉， 會 又比返係啦，疫情期間㗎啦嘛，即係好似個小朋友考試測驗咁，本來唔合格嘅，而家考咗80分，咁你考咗80分之後，媽咪就會睇住你80分嗰個成績嚟睇㗎啦，下次79就變咗退步㗎喇，咁所以就變咗係難咗嘅。但如果你話講頭先個別嘅依一間保險公司，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嗰個增長嘅動力都仍然喺度，不過個幅度咧就未必有之前咁勁啊，真嘅。 嗯，咁啊啱啊，即係我自己有仔仔，有陣時都同佢講，你今次考咗85分嘅話，下次啊你自己小心啲啦嚇，好易回落㗎。 所以咧考100分真係好大壓力。 係啊， 幾多分咧係一定冇進步空間，肯定冇得進步。 係啦， 100分嘅同學咯，所以咧考零雞蛋都唔使太過氣餒㗎，因為咧你可以好理直氣壯。你放心啦，我下次一定有進步空間嘅。就算冇進步都唔會退步，因為真係零分都 可以。係啊，咁啊啱啊。喂，另外一個嘅板塊或者係股份啦，見到係太古嘅派息啦，咁啊多份報章都有講到嘅。咁啊，除咗咧就係佢哋見到都唔錯，佢哋投資內地方面有超過500億元啦。咁啊，見到佢哋有好多譬如內地嘅項目嘅，亦都涉獵得到嘅。咁啊，仲要加上咧就係旗下嘅航空公司啦，咁啊國泰咧亦都見到尋日嘅成績非常之亮麗啦。咁係咪呢啲嘅種種嘅原因咧，都會令到我哋覺得呢一個係幾值得咧，就係睇住嘅。一个几进取嘅一个股份咧， 应该咁讲，其实咧都即系进可攻退可守啦。 嗯， 当然啦，我哋晨光好少会讲啲个股嘅推介。不过如果头先阿小白都讲到佢个系列啦，即系譬如话太古集团啦、太古地产啦，甚至乎讲紧国泰航空咧，咁就真系啦，业绩表现咧就相当之好啦。嗱，当然啦，你话楼市切辣，咁对于做地产嘅，咁梗系正面啦。咁、你话喂复飞咯，全世界即系唔好讲都啊，我啊自己啊都真系由即系疫情。后到现在真系大洋我都飞过， 寻日听你数白鸟啊，都数咗一阵啦， 系远到欧洲啊，吓北美洲啊，吓亚洲啊，都飞过晒。咁但系咧就亦都见得到。即係航空公司嘅盈利咧係大幅增加，而家唯一一樣嘢咩咧就係唔係好請得夠人啫，呢、這個就係佢哋嘅挑戰。咁當然啦，即係講到即係太古股份啦，我哋講一下有幾樣嘢嘅。首先咧就係、是、如果你話一啲非經常性嘅收益咧，就有個好勁嘅增長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就喺過去。業績期裏面咧就賣咗一啲嘅主要嘅一啲資產，包括係即係港島東有一個物業啦，咁同埋亦都有呢一個即係太古可口可樂嘅即係入樽嘅業務，咁兩樣嘢，咁再加埋基本嘅盈利咧，亦都好顯著咁復甦，因為頭先都講啦，好幾大嘅業務嘅板塊咧都有個好好嘅增長，咁所以就即係無論派息啦，無論係業績啦，表現都。 翻曬嚟啦，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哋嘅港股咧就都有好多一啲即係基本因素好，管理層亦都好，咁甚至乎亦都而家受惠於整體經濟開始就慢慢復甦嘅情況下咧，業績表現亦都好嘅公司嘅，咁所以亦唔好淨係掌他人之氣，即係我都知，我都呼籲大家要分散投資啊，日股啊、美股啊，咁嗰啲嘅高歌猛進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咧都即係好似我个零两个月之前喺晨光度咁形容啦，都系即系否极泰来，渐入佳境。咁亦都而家见到有个别啲蓝筹股嘅业绩咧，包括头先讲太古系咧，都系即系相当之理想噶咯。 系咁啊，拨开云雾见青天吓。 系啊，咁啊讲埋啦，内地今年咧原来重点推动呢个车啦，家电嘅以旧换新，希望可以出众消费嘅。系咯，咁原来而家咧中国都系话家电报废嘅高峰期，每年有一至到一点二亿嘅旧家电咧都会俾人淘汰噶。咁其实会唔会话令到一啲电商平台好似京东咁样咧，个利润亦都系比较积极嘅咧？ 系嗱，如果你话从政策角度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要讲一个经济吓，譬如话经济增长咁离唔开多嗰几范嘢嘅啫，消费啊、投资啊、政府开支啊、出口，咁啊要减翻个入口咁啦吓，从一个经济学嘅角度去睇呢几样嘢。咁但系客观嘅事实就系话，今年既然我哋定咗个调啦，就系话5%嘅左右嘅呢个经济增长目标咧，就系今年即系要好努力去做嘅。咁所以亦都要透过一系列嘅政策去推行啦，否则的话5%嘅经济增长都唔系容易噶，可以用谈何容易嚟形容啦。咁啊，所以就真系要多方面咯。咁所以即系你话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十几年前都有噶咯，唔紧要吓，即系都系嗰句巧唔怕旧嘅，最紧要有效噶啫。咁所以即系到现在都会系明显地知道，即系从政策角度咧都会即系支持呢两个行业嘅长远嘅发展嘅。咁所以再加埋咁的而且确系啦，咁有啲老旧嘅家电啊，甚至乎即系唔环保啊，咁系要被淘汰啊，咁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对于个别嘅一啲电商嘅平台啊嘅业绩会相对地可能好啲啊？因为好多时候民众都会通过呢啲平台去即系买嘢啦，尤其是系一啲家电啊、一啲即系话电子嘅产品啊。咁我谂点都会有啲帮助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再直接了当啲去睇嘅，就梗系会睇下啲即系生产呢一啲产品品牌嘅啲公司啦。嗱，不过咁即系亦都划分两头，你话即系所谓嘅家电咁啊，当然都系比較寡頭壟斷啦，內地即係嘅呢一個行業。咁但係講到電動車咧，雖然都係即係話唔會話有好多，咁但係而家咧都亦都越嚟越多一啲即係新嘅競爭者咧加入去呢個戰團嗰度，包括嚟緊即係做手機嘅小米，咁亦都好快會有新車出啦。咁仲有平時我哋講傳統嘅一啲例如比亞迪啦，又或者再傳統啲嘅一啲汽車生產商例如吉利啊、長城啊呢啲，咁又或者我哋講嘅新勢力，即係所謂嘅衛小利呢三間啦，咁變咗咧，其實喺內地個競爭咧，都唔講話出唔出口啦嚇，即係就咁喺內地內銷嘅市場嘅競爭都相當之激烈嘅，咁所以大家亦都會要知道咧，就係話我哋投資市場咧就除咗你話要即係睇下成個行業嘅發展之外咧，如果你話即係睇個別嘅企業同公司咧，都真係要抽絲剝繭去睇，就唔係話成個板塊啦，即係好難講話啊，係咪成個板塊家電啊相關嘅同埋即係呢電動車嘅都會做好咧，咁都唔一定啦，因為咧競爭激烈，亦都肯定係當中會有啲成功啲、賺錢多啲，有啲可能仍然係虧損，甚至乎有啲車都賣得唔係幾好嘅，咁即係當中個表現就可能會有個比較大嘅差異咯。 咁啊，仲有三分鐘左右嘅時間啦，其實我都想即係唔好意思啊 ，Dicky 真係阻你咁耐，因為咧 係 啊，因為見到咧其實呢個個別嘅國際品牌咧嘅你嘅股份有意咧就私有化，甚至乎去到歐美上市啊，爭取一個較高嘅股值嘅，咁呢啲叫做奢侈品股咧，咁啊到底又係咪真係值得大家留意咧？ 唉，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咧，我尝试三分钟讲一个，其实可以讲三十分钟嘅。嗱， 係啦，嗱，即係當然，如果你話講奢侈品股，尋日都講咗少少嘅，我就話即係有好多咧表現都好好嘅，譬如話即係喺法國上市啦，即係唔係話即係推介同鼓勵大家去奢侈消費，但係你話 Hermès 啊、Louis Vuitton 啊呢啲係真係哇盈利屢創新高，股價屢創新高。香港嗰啲奢侈品股咧個股價表現相對嚟差啲，可能亦都同香港嘅股票市場嘅景氣有關啦。咁所以咧呢啲品牌嘅老闆啊、個別啲大股東啊，佢哋梗係會諗啦。哇！如果我呢只股份啊，唔系呢度上市，去咗第度上路，个估值梗系高好多，所以咧，佢哋会考虑就系话啊，会唔会想推进就系话，系喺香港就私有化咗，跟住咧，迟啲再喺第度上个市咧，即系唔排除佢哋会咁谂嘅。咁所以亦都已经系有啲好实际上，譬如话有啲已经系有股东提出想私有化，当然唔系奢侈品啦，譬如维达咁啦，大家睇新闻都睇到噶啦。咁又或者讲紧 L'Occitane 咁，已经系唔止一次有呢一个意咧系进行私有化，咁但系有少少可惜嘅就系话，如果私有化咗，即系唔再喺香港上市，咁香港上市嘅公司咪就少咗呢啲公司咯。所以反而我希望系咩咧？就系香港嘅股市咧就追翻多少少落后吓，个估值咧亦都系可以提高翻少少，咁佢就觉得啊，咦喺度都 OK 喎，咁啊唔走住咯，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从一个分析嘅角度嚟讲咧，呢类型嘅股份咧特别即系头先即系都提咗啲名啦，但唔係話鼓勵大家去即係話即係推介呀咁，但係我都會覺得總的來說呢，頭先提過嘅呢一啲奢侈品股，香港上市又好，喺海外都好呢，我認為都會短線都會有機會跑贏整體大市嘅表現嘅。 明白晒，咁都唔該晒 Dicky 先啦，咁以上提及股份 Dicky 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 好， 咁我嗰啲我唔使申報，不過嗰啲有。 好啦，下次再同你傾過，唔該晒，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朝头早嘅八点二十九分啦，咁啊室外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78%啦，咁啊转头八点半钟翻到嚟嘅时间咧，咁我哋就可以咧留意住啦，开始咧就呼吁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吓，咁啊今日咧都有一个位置可以俾听众嘅，咁啊转头继续留意住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准备打电话上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将颁发好市民奖俾80名市民，最年长嘅得奖人系一位84岁退休女士，佢协助警方拘捕电话诈骗案嘅疑犯，而年纪最轻的得奖人是一名17岁中学生，他协助警方拘捕非礼案疑犯。警方说在获嘉许的好市民案件中，涉及寻找失踪人士和拯救生命有25宗，盗窃案有22宗，非礼及窥淫有15宗，诈骗案有7宗，其他案件例如刑事毁坏、袭击和非法入境就有11宗。警方又强调，单靠警方的努力不能够减少罪案发生，好市民的角色亦非常重要。俄罗斯总统选举今日起一连3日进行投票，在投票前夕，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袭击。别尔哥罗德州当局说，当地星期四遭到乌克兰军队多次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3个亲乌克兰的民兵组织就宣称，他们正升级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攻击和侵入，又要求当局撤离平民。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击落乌军多架无人机和多枚导弹，并再次挫败乌军试图侵入别尔哥罗德州一个村落的行动，打死195名乌军人员，摧毁乌军5架坦克、4架装甲战车等军事装备。 總統普京當日就呼籲選民利用今次選舉展示對政府的團結，捍衛俄羅斯的自由、主權和安全，強調不要偏離這條路線至關重要。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限期中國字節跳動剝離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業務後，美國前財長努欽說他正召集一批投資者收購 TikTok。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出任財長的投資銀行家努欽接受 CNBC 節目訪問時說，他認為有關 TikTok 的法案應該獲通過，而 TikTok 應該被出售。他說 TikTok 是一項重大業務，將組建一個團隊收購 TikTok。 他說 TikTok 應該由美國企業擁有，又指中國亦絕不會讓美國企業在中國擁有這種業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回應美國眾議院通過有關 TikTok 的法案時指，如果所謂國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來任意打壓別國的優秀企業，就是毫無公平正義可言，看到別人的好東西就想要想方設法據為己有，這個完全是強盜邏輯。日經平均指數報38,727点，跌79点。港金报20,240元。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2,161.19美元，卖出2,16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48.52，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5。人民幣7.195，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週末至到下星期一，漸轉潮濕有霧，日間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秀茂坪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噶，就系秀茂坪去翻秀茂坪道咯，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另外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桥中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几分钟前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大榄隧道嘅荃湾出口啦，同埋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噶。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的意外清理好，一带还有车龙的，分别排到去大榄隧道的荃湾出口和屯门公路近深井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返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反方向黄竹坑道去返湾仔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另外西环的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繁忙，車龍排到去馬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ai Mei 开口错 Nancy Quai， 让我假装毫不在意，凝住气息无法直视。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毅，原来仲参与了很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佢话我唔知点解呢啲咁嘅好似入咗血咁样，你成个小丑咁，你点做戏啊？咁样 嗰阵时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啦。但系而家我明啦，呢个就系我嘅天赋。小丑系一种好犀利嘅一种物种嚟嘅，因为佢对世界咧就有无限嘅想象。 大家好，我系詹瑞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将社交媒体嘅一啲软件咧去删除一日嘅。 哇，唔系嘛，大整蛊， 冇错啦。点解要咁样做咧？唔知大家系平时玩手机系玩啲咩？有啲人咧就系玩一啲嘅手机游戏啦。咁我船仔咧， 嗰啲交友软件啊嘛，你讲今日呢个题系。 唔系啊，唔系交友，叫唔叫交友软件？ 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系啦，系啦。 唔好意思啊，唔系交友软件， 系社交平台。 一谂到嗰个friend 嗰啲咧，就唔觉意楞咗个字添。 系啊，系系社交平台嚟嘅。因为我自己都睇翻啦，因为我即系addicted 啦，我真系手机成瘾者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会即系等 set 咗个 alarm 啦，提自己每一日咧净系可以睇唔知三个钟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我个 alarm set 完系冇用嘅，因为我会 delete， 即系我会 我见你嗰、那个你自己嗰、那个。平台咧都有一个有一個公仔啊，夜晚咧你会 系 quiet mode 嘛， 系啦系啦， 即 系 令到我收唔到 message 啦， 系啦， 目的都系为咗令我唔会再睇咁多手机。 其实我都有 set 嗰个时间嘅，咁佢亦都会，因为我 set 十点钟啊， 我都系十点， 系咩？ 我好似系十点啊， 我又 set 十点，十点嘅时候九点五十分， 其实佢自动咗噶， 系九点五十分佢就应该会同我讲， 系啊系啊， 跟住话十分钟之后又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跟住十点嘅时候佢就会 dim 咗个 mon 一次嘅， 系啊， 跟住有嚿嘢就你其实揿个掣佢又会自己消失噶啦，可以继续睇嘅，咁但系都我觉得 set 咗都系好事嚟嘅，因为都可以提一提你。系啦，就唔可能都夜啦，咁样准备定个心情啊，咁样咯。 我觉得个 嘅原因系现代人真系花得太多时间喺呢啲嘅社交媒体嗰度啦。尤其是咧，即系我有听过好多人话，点解唔肯放低部手机？譬如我哋去剪头发咧，大家拎住部手机噶嘛，点解唔肯咧？就话哎，我惊 miss 咗人哋啲 message 啊，我惊人哋搵唔到我。同埋我觉得呢个都唔系重点，个重点系咧，你觉得你 miss 咗人哋嘅 message， 原来人哋咧讲紧一啲世界大事啊，讲紧一啲香港唔知发生咩事，或者最紧要系咩啊？你身边嘅朋友发生咗啲咩事？譬如啊，边个同边个原来一齐咗，边个同边个出咗街， 啲歌事嘢啦。 系啦，你觉得你自己 miss 咗咧，会同到同唔到朋友之间有 topic 啊？咁、所以你就日日都拎住部手机系咁碌，系咁碌。 我就自己觉得咧，呢一类型嘅社交平台咧，如果要 delete 嘅话咧，就好似玩得大得滞啦。咁社交平台都有好多嘢睇嘅。 sorry， 系 delete 一日嘅啫。 delete 系 delete， 但系因为你 delete 一日嘅话咧，你之后再装翻。又要再搞佢一輪啦嘛！ 啊，係喎，要 log in 係啊，又要 log in 又剩啊咁樣。咁同埋你，如果你上啲網站嘅，你譬如你睇二台咁，二台嗰度都有噶嘛。咁你，我覺得咧，今日咧應該係叫做放輕手腳，就用一日嘅時間，唔好理嗰一類型嘅 app 彈出嚟嘅嘢。 係 係啦，咁樣提一提自己，或者你喺個電話嗰個 setting 上面就話，如果佢有啲呢一類型嘅軟件、社交平台軟件嗰啲 push 咧，你就 disable 咗佢。即係 或者咧，其實而家有啲 lock 咧，即係有啲鎖咧，係可以鎖住咗呢個 app 嘅。 係啦， 係啦，鎖一日咯， 鎖一日，咁啊好過成個 delete 佢。 又係， 因為 delete 佢咧有手尾跟，然後你要自己裝翻就麻煩啊嘛。 大家通常想起风情万种的女仔，多数都会想起她穿着条裙加上对高踭鞋。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高踭鞋是怎样发明的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15世纪一位威尼斯的商人成日都要出门做生意，但同一时间又好怕他的妻子会外出风流。有一日他在一个雨天走在条街的时候，他的鞋踭黐了很多泥，而且走得非常辛苦。于是商人亦都受到启发，他认为在威尼斯这座水城，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只要他的妻子穿了高踭的鞋，那就没办法在跳板上面行走，这样就可以将他运在家了。于是就整了这一对鞋给他，点不知他的妻子穿了这对鞋之后觉得非常之新奇，由他的工人去陪伴，上船落船周围玩，高踭鞋都令到他更加婀娜多姿。于是讲求时髦的女士亦都争相模仿， 高踭鞋亦都喺当地好快咁盛行起嚟啦。虽然高踭鞋着起上嚟真系会令到女仔非常之靓，咁但系同一时间，高踭鞋亦都会令到女士有脚痛等等嘅问题，所以记得要量力而为啊！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醒。今日咧，我哋会由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同埋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嘅梁光正高级督察咧，就上嚟节目噶。咁啊，今次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主题咧，就系公共服务车辆安全。Sam Sir 早晨，梁 Si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今日我哋嘅主题咧所讲嘅就系公共服务车辆啦，其实真系同大家息息相关噶。咁啊，即系包括巴士啦、公共小巴同埋的士等等。咁啊，大家一定有坐过噶啦，分分钟啊！各位听众而家咧正正就系坐紧佢哋翻工翻落添。嗱，开咪之前啊，我做咗一个嘅少少资料搜集噶。咁啊，根据翻运输署嘅数字，截至到2023年12月，全港领牌嘅公共服务车辆大概有38,000部噶。虽然只系占咗全港登记车辆当中唔够5%，系4.6%。咁但系咧就承担咗每一日咧接载540,000人出行嘅重任。咁啊，作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触嘅交通工具，每日都会接载大量乘客。咁所以话一旦发生意外，都可能咧会造成重大嘅伤亡嘅。Sam Sir， 可唔可以同我哋各位听众讲下旧年全年涉及公共服务车辆嘅交通意外情况系点噶？ 当然可以啦。根据警方嘅统计数字咧，2023年全年涉及公共服务车辆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数字咧，就有6,766宗，比起2022年同期啦，即系5,581宗咧，系增加咗大概1/5。咁总共咧系造成咗9,135个人咧受伤或者死亡嘅。仲有咧，如果系以车辆嘅比例咧去计算咧，公共服务车辆个意外率咧，比起其他车辆咧，其实系高好多倍嘅。例如咧，比起数量最多嘅私家车啦，的士嘅意外率咧系私家车嘅15倍，而发生交通意外机会最多嘅车种头三位咧都系公共服务车辆。咁当中意外率咧最高咧就系的士啦，跟住就系公共巴士同埋小巴嘅。 公共服务车辆每一日喺路面上面行驶嘅时间，同埋运载乘客量咧都比其他类型嘅车辆，例如系私家车多嘅。咁发生意外嘅机会自然都会较高啦。梁 Sir 啊，有冇啲乜嘢建议可以俾大家去提升公共服务车辆嘅安全呢？ 咁我由司机嘅角度讲先啦。司机除咗有良好嘅驾驶技术同埋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咧，安全的驾驶意识都是公共服务车辆司机必须的。看回过去涉及公共服务车辆的意外成因，很多都是跟人为因素息息相关，而因为不良驾驶态度而引致意外的比率亦都相当高。另外因为长时间驾驶警觉性减低，发生的意外都不少的。所以作为负责任的司机，无论几时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养足精神，千祈不要疲劳驾驶。 涉及公共服务车辆的交通意外几乎每一日都会发生。Sam Sir， 不如又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交通意外，同埋分析一下意外的成因，咁等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好啊，有时呢司机一个违例啊，又或者一个唔留神呢，都足以酿成一次严重的意外的。在这里呢，我就同大家分享返一单因为的士司机冲红灯引致的致命交通意外。在今年的1月14日晚上9:30左右，一架载住两个乘客的士沿着菲林明道行驶，驶到去近港湾道交界的时候就没有遵守到那个交通灯号，就同一架沿起这个港湾道行驶的巴士相撞。的士左边的车身受到猛烈的撞击，令到后座两位乘客是双重死亡的。警方最后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了那个司机。所以各位司机在这里提醒回了，真是几时都要警惕自己，同埋是少少不留神其实都可以引致很严重的后果的。司机如果违反交通法例，就千万不要有种心态，警方检控都是罚钱扣分。 其实嗰个后果咧，随时系会导致一单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噶。 冇错啊，违反交通规例罚钱同埋扣分，其实目的咧都系想保障翻喺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防止意外发生。咁除咗司机要有正确嘅驾驶态度之外，仲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呢？阿梁 Sir 啊，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又讲下咧？ 正确嘅驾驶态度固然之重要，揸一架状态良好同有定期保养嘅车辆咧，都系同样重要噶。作为每日接载大量乘客嘅公共服务车辆，更加要确保车辆嘅各部分基建成文良好，并且能够正常运作。所以每次开车之前都要一定确保车辆状态同车厢内嘅设施，例如车胎、制动系统、安全带等等，有冇损坏或者操作不良嘅情况。容许基建有问题嘅车辆喺道路上行驶，无论系司机定系车主，都会有相应嘅刑责。 我知道有唔少发生喺公共服务车辆嘅意外，都系喺乘客响车上面失去平衡跌倒引致噶。司机可以点样去到保障翻乘客呢方面嘅安全呢？ 冇错啊，正如你所讲啦，喺2023年咧，涉及乘客嘅意外因素入边咧，排第一位嘅咧就系乘客喺车上面咧因为失平衡而跌倒，或者系咧乘车期间咧喺车厢入边跌亲嘅。所以司机咧开车前一定要多啲留意啦，例如喺开车时咧要先调校好所有倒后镜，令到自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车外面喺度上落客嘅乘客。仲有咧喺车厢入边嘅情况，如果系有长者啦，或者系行动不便嘅人士喺车上面咧，最好就俾多少少时间等佢哋坐好先开车。而开车嘅时候加速同刹车咧，都要记得温和少少，咁就安全好多噶啦。最后咧就系要确保停车嘅位置安全，先好俾乘客上落车。千祈唔好贪一时之快，喺一啲危险嘅地方停车，例如喺弯位啦、双黄线、斑马线、路中心等等呢啲地方。仲有的士司机呢係要提醒乘客喺开门之前呢望清楚四周围冇车先好开门啦，因为意外呢係好有机会喺呢啲时候发生㗎。 司机方面呢就分享咗唔少啦，咁作为乘客又可以点样提升安全呢？譬如话我搭小巴嘅时间见到有唔少人呢都唔戴安全带，可能呢都係因为嫌麻烦唔戴啦。我知道咁样呢唔单止危害緊乘客自己同埋行车安全之外，仲係违法㗎喎。阿梁 Sir， 我咁样讲算唔算係正確呢？ 你觉得好啱啊，因为法律規定咗小巴如果装有安全带，乘客都必须要佩戴，否则即属违法㗎。一旦遇上交通意外，佩戴安全带可以将死亡或者重伤嘅机会大大减低。特别发生意外翻车嘅话，安全带可以发挥好大嘅保护作用。为了提醒车上的乘客戴好安全带，车上亦有标志提示之外，警方还会不定时地以便装乔装乘客上车进行检控。没有戴好安全带的话，最高罚款是港币5000元及入狱3个月。乘客为了自身安全着想，乘客上车后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记得配戴好安全带。 除了戴好安全带保障乘车时的安全之外，上车前后的安全都一样注意的。为了赶巴士或者落车之后贪快乱咁过马路的人其实都不少的。Sam Sir， 有没有呼吁给大家先？ 梗系有啦。咁我喺呢度呢再分享多一单交通意外啦。喺1月16号呢上午7点左右，咁有一名男子呢去搭小巴嘅时候，喺元朗18乡落车，咁见到对面线呢有一部巴士埋站，可能因为心急要追车，佢未有睇清楚路面嘅情况呢，就喺小巴个车头呢就冲咗出去呢马路度追巴士。咁啱啱呢就俾一架嚟到嘅货车撞到，咁该名男子呢就头部呢严重受伤，其后呢送院呢抢救呢係证实不治添啊。咁其实错过一班巴士呢仲会有下一班啦，但係生命呢就係好宝贵嘅，无论呢你几赶时间都好，都唔好因为贪快呢而胡乱过马路喎。落车后呢虽然係想贪方便啊，有时喺车头啦或者车尾度冲出咗马路，咁呢其实有机会呢俾其他车辆呢或者係巴士啊、小巴等等呢遮挡住个视线，未必会睇到你同埋刹得切车嘅。咁所以喺度呢我都提醒返各位乘客啦同埋行人，应该呢就要善用返行人过路设施，又或者落车之后呢喺行人路上睇清楚四周围嘅路面状况，安全先好还过马路啊。 司机咧系有责任确保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嘅，因为成架车嘅乘客嘅生命咧就喺司机手上面啊嘛。咁啊，而乘客亦都要尽自己嘅本分，戴好安全带。诶，梁 Sir 啊，针对住公共服务车辆嘅违例行为，警方采取咗啲乜嘢嘅执法行动去到打击咧？ 警方针对公共服务车辆嘅违例罪行，定期都会进行全港执法性行动，以加强公共服务车辆司机同乘客嘅守法意识，从而减少相关嘅意外。新界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同新界南各警区喺2024年3月1日3日喺新界南总区各主要道路进行代号为驱驶嘅执法行动，打击公共服务车辆交通违例事项。行动中，警方截查咗约800架公共服务车辆，当中扣查咗涉及严重残缺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嘅31架小巴同的士，作进一步检验，并以传票方式检控有关司机同车主。另外，警方发现有多名公共服务车辆司机涉嫌违反交通规例，包括超速、cut双白线、在限制区上落客、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等。新界南警区同时已向相关司机发出了131张告票同20张传票，并向违例停泊的公共服务车辆发出1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残缺车辆会危害到乘客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而且是违法的，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港币10,000元及监禁1年。警方会继续严厉执法，打击相关违例罪行，以保障公共服务车辆的行车安全。 严厉执法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市民是会认同的。除此之外，当然都不少得就是配合宣传和教育的方式，去到提升驾驶者和市民的守法意识。不如两位都讲一下警方在这一方面有些什么工作在做呢？ 好啊，警方咧经常咧都向市民咧传递翻守法嘅信息，从而令到佢哋咧喺日常生活入边咧都可以自发咁做到专注、忍让同埋守法。喺宣传教育方面咧，警方咧会联同运输署啦、道路安全议会等嘅持份者通力合作，透过唔同嘅渠道啦宣扬翻道路安全信息。而各总区嘅道路安全组人员咧，亦都会去到一啲人多車多，譬如呢啲小巴同埋巴士嘅石油油氣加氣站咧，公共交匯處等嘅地方咧，向司機同埋乘客派發翻宣傳單張同埋一啲紀念品，亦都有定期咧去到各個專營巴士嘅公司咧，向司機提供安全講座噶。 至於一啲平時有良好駕駛態度嘅公共服務車輛司機，我哋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同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協辦了職業司機嘉許計劃並擔任評審，有多達100名來自不同工會的職業司機參與。除了表揚有良好駕駛態度的司機之外，亦希望向職業司機灌輸一些安全駕駛的意識。 今天很多謝 Sam Sir 和梁 Sir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有關於就是公共服務車輛安全的資訊。在節目的最後，希望各位司機時刻顧己及人，遵守交通規則，無論是司機還是行人，幾時都要做到專注、忍讓、守法。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1872388 1872388 1872388，重要的事 要讲三次。 是啦，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没错，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生日啦。 有啊。 是啊。有朋友生日记得打电话上来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啦。 附近可能也都有朋友亲朋好友结婚，有没有啊？ 哇，都有啊。 是啦。 又要过来说一声新婚快乐，年生贵子。 纸拎$20,000做。 拎$20,000振咗呢句，吓唔错唔错唔错，系啦。咁又或者你系身边都有啲朋友想多谢佢嘅，成日帮忙你哋嘅一啲感恩嘅说话咧，亦都欢迎。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号码系18723888打电话上嚟，咁啊可以同我哋开心 share， 转头咧就已经会驳你出街噶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大壮开麦嘅环节啦，电话旁边咧都邀请咗大壮咪喺度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最近都好似好多法律嘅议题咧，咁啊可能作为律师嘅大壮咪啦，咁啊当然会留意多啲。其实我哋一般嘅凡夫俗子咧，都好有兴趣，即系知道香港嘅法例嘅走向系如何噃。 我呢个星期唔使点特别估噶啦，系嘛？呢个23条啊， 系真系。 在立会那里辩论，不过似乎都告一段落了、我们看这里23条就想回起呢，以前不知道小学还是更小一点读那些是不是 EBA 还是社会科、 是的、你勾回我童年的回忆、 你童年就年轻很多样以前都是一直呢都是说、如果法律呢一些法例要通过的话呢、就要在、以前是立法局啦，后来立法会啦、就是要三读通过的嘛、 是的，以前真的有一读二读三读的，看电视和读书都有讲过， 系咯，啲小朋友成日问，点解唔系四读五读嘅？点解唔系一读搞掂，要分咁多读咧？嗱，点都好啦，我哋见到二读嘅时候咧，系有好多议员啊，就提出质询啊、意见啊咁样啊、而政府嗰边亦都即系立法嗰边咧提出啊，立法嗰边亦都好多回应嘅。哇，有啲议员话好似唔够立喎，系咪？话好难整。 系、我都听过、 保安局嗰边就话喂都要公道先得噶，咁样。咁当然啦，嗱，而家我哋片言只字嘅啫吓。咁啊，详细嗰啲讨论咧，就系、市民啊、听众有兴趣啊，当然我自己慢慢睇啦，咁样。 系、 不过你又讲翻咧，你又法律嗰样嘢系咪真系立啊定唔立咧？喺唔同嘅即系国际层面系嘛，大家都系探讨下嘅。咁、就系其中一样咧，我哋香港而家依然有嘅咧，就系、所謂保持啲監默定針默嘅權利啦，唔識讀嗰啲字啊，總之就 right of silence。咁但係香港就係你真係唔講係可以嘅，即係嗰個查案者，除非有啲好、特別嘅情形咧，有條文寫咗啦。但英國咧其實已經改咗好耐嘅。 唔係嘛？ 係啊，嗱、你平時聽到睇戲嗰啲咩警戒詞咧，唔係事必要你講。 係啊，係啊，係啊。 嗰、那個係嗰句嘢喺英倫嗰邊都已經係改咗。好长时间 有啲咁嘅事，我哋睇戏到而家都好似仲有呢句嘢喺度讲紧 嘅。咁啊，大家自己又系啦，有兴趣咪上网睇睇人家啲法律咯，咁啊样。 哦，改咗啦，原来已经 系好耐噶啦。 哎呀，咁我哋啲编剧即系可能唔知道，有阵时都吓。 哇！呢啲咁叻嘅导演啊，攞奖嗰啲唔敢批评啦。 系啊，系系。 不过好简单嚟讲咧，就系话，所以保持缄默啊，即系唔讲嘢嘅权利咧，系点咧？就唔系话咧。你冇咗个权力，你逼你讲嘢，唔可以叫你讲嘢嘅一个口。 系啊， 但系咧就系、你唔讲嘅时候咧，人家如果话咦咁都唔出声，系唔系乜嘢咁样咧？系呢、个系好重要噶啦。即系你打个譬如啦吓，我嗰时曲就系话你翻咗屋企，咁咦电视机烂咗喎咁样。你屋企有小朋友，你问佢点解，佢又唔答你。又或者屋企咧得个佣工，你算啦，姐姐咧，咁你问佢。佢系都唔答你嘅、你会点谂咧？ 系、如果就姐姐又有小朋友喺度，我翻到屋企发现自己个电视机同啲花樽都烂晒嘅话，两个都唔讲，我又冇 set cam，其实都口同鼻拗、 问题就系、如果佢得一个人，你佢又唔肯讲，你会点谂咧？就而家我哋香港嘅法律仍然仲系咧，你唔可以谂佢唔讲嘢就系乜嘢乜嘢。呢、个咧就系、嗰个保持即系缄默嘅权利啦。 明白。 英國冇噶啦，英國嗰邊嘅警戒詞就係、嗱，如果你而家唔講咧，將來可能會影響你嘅辯護嘅。 哇！ 係啊，嗱，唔單止係咁喎，仲有多樣嘢咧，就係、香港地而家打官司咧，就如果民事嘅話咧、就殺傷嗰邊啊，被告嗰邊咧，大家都要將自己嘅案情咧神咁早喺狀紙度寫低咗嘅，即係爭拗啲咩嘢啊？你嘅案情係點？對方嘅案情係點？清清楚楚嚇。咁、到其時有法官係好似攞筷子夾下，咦？呢件啊唔爭議，呢件爭議啦，爭議嗰啲咧淨係睇嗰啲啫咁樣。但 刑事就相反嘅。 嗯， 啊，刑事可以讲咧，单方面咧系控方嘅责任咧。 嗯， 唔单止去证案咧，举证去到毫无疑点，即系或者系肯定嘅地步啦吓。 嗯， 啊，而且咧就系、是、佢要即系所谓 discovery 就披露晒咧佢自己啲控方证人口供啊。 哦， 有咩所有嘅相片啊、圖蹟啊、 嗯、 錄影錄音啊啲嘢，全部都要俾曬被告等佢知，呢個嘅權利嚟。 呢個咧睇電視劇都有啊。咁你無端端如果加一樣嘢、減一樣嘢，跟住個法官，我睇啲電視劇情係咁講，就話點解你之前咧個 file 冇嘅呢樣嘢，你唔可以立亂加、啊，成日都睇好多呢啲劇情、啊。 嗱，咁呢個當然睇個實際嘅情況啦，但亦都係咧，呢個係啱嘅，因為控方咧唔可以話臨到臨場先揞啲嘢出嚟噶嘛， 啊， 法官係會真係有意見噶啦， 哦，即係唔可以當殺手鐧嘅，我特登收埋啲秘密武器，然後而家呢個時間先攞出嚟將軍。 有啲證人啊，以為咧臨尾揞啲嘢出嚟就好嘢，但其實就俾人話點解之前唔講噶嘛，但呢個咧係針對控方，但係辯方咧今時今日仲係咧。被告咧可以臨場去到法庭咧，行上嚟法嗰個證人台先第一次講佢個案件係點咧，啊，等個主控官嚇先起身盤問， 哇， 先知嘅， 咁唔同㗎，原來嗰個待遇係， 係噶，雖然咧就會比較困難啦，不過都幾刺激有趣，我都幾喜歡你嘅做法，如果做主控嘅時候， 係咁，如果真係嘅話，咪真係可以變成殺手鐧咯，有啲嘢。 变咗就系又你唔可以话伏击你啊，不过你就冇得预测咯。但系英国亦都改变咗噶啦，又系改咗好耐噶啦。 嗯嗯， 佢哋要辩方嗰边咧，即系被告嗰边咧，系做一个所谓 defence 嘅 statement 咧，即系佢一定有一个陈述， 系 啊，即系讲出佢打乜嘢， 系、 啊、即系究竟系针对控方啲咩，边个指控啊，诸如此类啊，唔使佢揞证据出嚟住嘅，但系咧佢要讲噶嘛，唔可以收埋唔讲。 哦，啊、起码写咗啲嘢先咁样。 系啊，咁所以你话如果对比翻，为边啲法例系辣啲定唔辣啲咁啊，公论啦，自己去真系对下就唔好坐喺度谂啦。咁、 嗯 啊、你讲开话讲嘢定唔讲嘢咧？咁有个近日嘅案件啊，当然案件啱啱开始调查中嘅啫。咁 啊, 啊，可能不过大家有印象啫，帮助理解咧就系、是。咪话有对年轻夫妇嘅家中被发现咧有两个玻璃瓶嘅， 嗯，记得记得， 系啊，两里边就不幸咧有两个小朋友喺处啦，咁 系， 但案件就系、是、我谂啊调查进行中噶啦， 嗯， 不过就系攞嚟做一个谂嘢嘅练习咧， 嗯， 咁若然啊有两个人咁诶，即系有啲咁嘅物品出现咗， 系， 两个都唔讲嘢嘅， 嗯， 咁一般人系嘛，即系普通人话你自己，你会点谂咧？ 系、 啊、会唔会话佢两个唔讲嘢，唔讲嘢仲唔系咩咩？梗系两个都有份啦、啊。 系啦，唔讲嘢，梗系又系嗰句，佢哋唔讲嘢，一定系身有嘢咁样。 系啦，咁又或者话佢冇讲，你都冇证据咁睇你边种人啦、啊。咁、 嗯、 有啲人就话，诶、哎，某类人咧比较英语叫做 conviction mind， 即系个人容易话人哋唔啱嘅。 吓、 啊，另外一啲有啲人就话唔知咪叫做 open mind 嘅、嗯，即系比较诶冇嘅，即系冇啦咁嘅样。好啦，又。有另外一个改变，就譬如两个都讲嘢嘅，两、 嗯、 个都话唔关自己事嘅，咁、 嗯嗯 啊、你信边个咧？定系两个都唔信咧？ 哇！如果两个都唔关事嘅话，啲剧情又系去到就系、是、咁，你真系互相指责啫，咁啊件事一定 系啦。如果再进一步就唔关我事，不过我见到佢做，咁啊阿甲咧就话全部系阿月，阿、啊、月就话全部都系甲，咁、 嗯、 你两个都唔信咧，定两个都信咧？ 系咯，即系呢个时候又冇可能两个都信，因为大家讲嘅又已经又不一样，咁点信呢？ 系啦，協調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 咁然後咧，再有可能叫做係咪第四個情況就係、是、啊兩個都話咧係自己嘅， 哇， 關對方事。 呢、這個又係人間大愛嘅故仔嚟喎，如果照你咁講。 咁啊，所以咧有時候係對於呢啲案情咧，啲邏輯啊，定係所謂普通常識嘅 common sense 定咩咧？好、多時叫啲陪審員咧去應用嘅。咁、大家而家未係做陪審員嘅，咪都可以試下套下自己啲思想諗下、啊，究竟你係一個 conviction mind 咧，定係一個 open mind， 定係點咧？ 哇，都可以測試一下自己到底個心入邊嘅取向，到底係邊一種嘅思考模式，同埋個心底關唔關心底事啊？呢、這個你覺得？ 嗱，呢樣嘢咧，心底就都可能係有多少又有主觀又有客觀因素啦 嚇。 不過就係、是。当大家见到呢啲法律咧系这样那样去即系成立嘅时候咧， 吓、 有好多嘅意见啦，尤其是啊网上啊键盘啊嘅时候，不如就大家可以用一个 盡量完整啲嘅有系統嘅方法去思量咧，係比較即係對人對己都有幫助嘅。 係啦，均真啲啦，樣樣嘢都唔好太過前設，就已經定立咗一個嘅答案先。凡事睇多啲、聽多啲、思考多啲，揾一個啱嘅客觀嘅答案先最重要啊！嚇， 應講就講，唔講就沉默是金係嘛？ 啱啊！哎，沉默是金呢句好啊！嗬，我哋下次再講過，唔該曬大眾威。 唔該曬， 拜拜， 拜拜。 多得 AI 就像必杀技，沾手指观音可替代你。算式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变危机，最终惨死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起艾卡壮士练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十度相对湿度77%嘅早上，我哋呢首嘅歌系布志伦啊 ，Allen 嘅作品《霍金预言书》。 我哋每一日都会产生大量嘅厨余，喺香港每一日就有3300吨嘅厨余，对田区所承受嘅压力都唔细噶，而且要烧咗啲厨余成本亦都相当高，大家都谂尽办法点样可以将啲厨余转化成为有用嘅物品。而最近就有间公司提出咗一个新方案，而呢一个方法仲要系靠一啲昆虫嚟到去帮手添，佢就系黑水螨昆虫啦。首先要利用黑水螨呢个昆虫嚟到去食咗啲厨余，令到啲厨余得翻啲植物嘅纤维、骨头、贝壳、虾壳、蟹壳等等。然后再加埋黑水螨嘅蛹壳，磨成粉末就可以攞啲粉末嚟到去制造环保砖啊！一般攞嚟建筑用嘅砖，多数都系用碎石、 沙、水泥同埋水嚟到去岸比例混合制成噶。而有咗呢一个环保粉末，就可以代替到 40% 啱啱所提及嘅原材料，制造过程仲可以减少大概 40% 嘅二氧化碳排放。有咗环保砖嘅出现，就可以减少大量嘅厨余，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减低生产建筑材料所排放嘅二氧化碳，可以话系一举两得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三月十五号星期五啊，呢、這个时候要揾你阿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有咩睇呢？ 咁啊，介绍一个新节目俾大家，叫做《我们的动物邻居》啊，咁系一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啦。咁啊，讲紧嗰啲动物邻居系咩呢？讲紧系喺我哋城市里边生活嗰啲野生动物。对嗰啲野生动物嚟讲咧，我哋城市咧即系唔系好地方，唔系好容易住嘅，因为佢哋要就我哋人类嗰啲建设啊，从而咧去挣扎求存。呢、這个节目就让我哋去到睇下唔同嘅呢啲野生动物啦，喺我哋城市点样去求生。制作人咧有个目的嘅，就希望我哋睇完呢个节目之后咧，从而反思一下我哋咧建设城市嘅同时，点样可以咧让人类同动物咧可以和谐共存咁话。今晚第一集啦，就会先带大家去观鸟啊，去睇下咧喺我哋城市里边生活嗰啲雀鸟有啲乜嘢品种，同埋啦，佢哋点样去到真系好头先我咁讲啦，喺我哋城市里边咧揾到佢哋栖息之所。大家都其实喺城市里边见过好多唔同嘅雀仔噶啦，都想知道佢哋其实点样生活嘅咧。记得留意我哋今晚十点半啊，我们的动物邻居第一集啊。 我都觉得自己好彩嘅，因为大埔咧系好多雀仔嘅，然后啲雀仔咧系唔同类。虽然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雀仔，但是我是很喜欢看他们的。 是不是当中有很多、我其实留意过他们一到黄昏的时候真的百鸟归巢，在个城市里面我都听到很多雀仔吱吱吱吱这样叫的，但我又分不到他们什么雀仔打什么雀仔，真的很有趣。 是啊，同埋因为自己近住村屋，我是最喜欢就是朝头早听雀仔叫，他们很早的嘛、不知道其实他们三点已经在那里叫了。 哇，咁就叫醒晒啲街坊喎。 係啊，但係我已经習慣咗啦。反而佢冇咗佢哋呢，我就会觉得哎呀搞咩呢，点解会冇咗佢哋呢咁样。所以其实有时动物喺我哋身边呢，都係为我哋带嚟一啲乐趣，或者係真係我觉得同佢哋一起生活呢，咁样先至係大自然，或者咁样先叫生活囉。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呢，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我的动物邻居啦。我哋去到3月16号星期六嘅5:50，係咪有香港超级联赛睇咧？ 冇错啊！咁啊，听晚晏昼咧5:50咧，我哋会送上一场港超联嘅大战啊，就系、呢个东方对李文，就系、港台电视32咧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咁啊，呢一场波咧就东方而家就喺佢主场旺角大球场嗰度上演啦。呢、這个东方咧就而家暂时喺嗰个排名榜排第3，咁啊大战榜首嘅李文。咁啊，呢兩隊咧就係喺個聯賽咧狀態都好勇啊！咁啊，各自對上兩場都贏咗波。咁究竟呢一場前列分子嘅對碰誰勝誰負咧？嗱，想知道嘅話咧，記得留意聽日晏晝5:50呢、這個港超聯東方對李文啊！ 是啊，而且要留意咧，因为版权所限啊，节目咧只会喺电视直播，不设网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就记得咧留翻喺港台电视32咧去睇呢一个香港超级联赛，系下昼5:50嘅。咁我哋去到夜晚啊，又系星期六嘅8:30晚上，系咪有 pat pat 搞边科二咧？ 冇错啊！咁啊，听晚扭翻去港台电视31夜晚8:30呢个 pat pat 搞边科二啊！咁啊，今集咧主持人啊 Baby John 蔡汉益同埋陈伟璇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初生猫保姆呢个话题，咁系咩意思咧？即系初生嘅猫 B B 咧，就系好多朋友咧想养猫嘅话咧，都会好多人选择猫 B B 嘅，因为觉得咧由细细只开始接佢翻屋企咧，咁啊佢会嗲啲啦，容易啲训练下啦，咁啊乖啲啦，咁话。咁但系咧，即系照顾猫 B B 咧，其实唔简单嘅，即系除咗有耐心之外咧，又要你自己本身都要好好精力啦，同埋啦，要有正确嘅知识嘅。咁即使咧好多养开猫嘅朋友咧，都唔一定识得照顾啲猫 B B 嘅。咁啊，今个节目咧就会即系邀请咗一啲流浪猫，特别系照顾猫 B B 嘅一啲义工、一啲专家啦， 上嚟同大家讲下咧，接啲猫 B B 翻屋企之前，有啲乜嘢事项要准备，当中咧又有啲乜嘢心得咧，可以识得去到凑呢啲猫 B B 嘅。咁啊，各位啦，如果想养猫，特别咧都系想养啲从细细只从 B B 开始养起嘅话咧，咁啊，今集Pet Pet 搞邊科二咧，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大家吸收一下啲知識，跟住就接下貓 B B 翻屋企啦啊！ 嗱，呢一個亦都提醒咗我哋咧，養寵物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決定嚟嘅，即係你真係諗住照顧佢一生一世，你先好養佢。你唔好諗住話 B B 哇好得意喎，咁就拎佢翻屋企養啊，唔得噶！你又要餵奶，又要唔知係咪佢哋怕凍咁樣咧？即係我成日見到咧，我都好想養貓嘅，但係咧我都喺度諗，我自己都養唔掂自己，我未必。养得掂只猫， 都系一个几好嘅训练嚟嘅，但系 都系嘅，咁但系揾佢嚟训练我咧，好似对佢有少少唔公平。 咁又系，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咧，咁就记得要留意听晚八点半嘅 Pet Pet 搞边科二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建局公布将开展洗衣街花墟道重建计划，地盘总面积大约29315平方米，包括六个地盘，其中五个地盘的界线毗连现有楼宇，范围涉及园艺街和花墟道一带，另外一个地盘界线毗邻洗衣街、界限街、旺角大球场和花墟道。警方将颁发好市民奖给80名市民，最年长的得奖人是一名84岁女士，她协助警方拘捕电话诈骗案的疑犯，而年纪最轻的得奖人是一名17岁中学生，她协助警方拘捕非礼案疑犯。警方说在获嘉许的好市民案件中，涉及寻找失踪人士和拯救生命有25宗，盗窃案有22宗，非礼及窥淫有15宗，诈骗案有7宗，其他案件例如刑事毁坏、袭击和非法入境就有11宗。警方又强调，单靠警方的努力不能够减少罪案发生，好市民的角色亦非常重要。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限期中国字节跳动剥离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业务后，美国前财长努钦说他正召集一批投资者收购 TikTok。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出任财长的投资银行家努钦在接受 CNBC 节目访问时说，他认为有关 TikTok 的法案应该获通过，而 TikTok 应该被出售。他说 TikTok 是一项重大业务，他将组建一个团队收购 TikTok。 他说 TikTok 应该由美国企业拥有，又指中国亦绝不会让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这种业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美国众议院通过有关 TikTok 的法案时指，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真是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个完全是强盗逻辑。加沙卫生部门说，加沙北部加沙城一个救援物资领取点星期四晚遭到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155人受伤，大量伤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上升。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直升机向等待领取物资的人群开火，死者包括儿童。不过以军发表声明否认向群众开火，正全面彻查事件。巴勒斯坦传媒较早时亦报道，以军空袭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一个物资分发仓库，造成至少8人死亡。随着斋戒月首个星期五来临，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人升级对以色列的抗议和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表明，以军会顶住国际压力，展开在加沙南部拉法的地面行动。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11点，跌150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海尔智加23.75元，跌8毫；腾讯控股285.8元，跌3个。腾讯最新是285.4元，跌3.8元；友邦保险61.5元，跌7.5元；阿里巴巴71.8元，跌1.65元；中国平安35.9元，跌4.5元；理想汽车146.8元，跌2.4元；创科实业101.6元，升3元；美团90.7元，跌咗2.2元；不理不理92.1元，跌咗5.9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48.4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4，人民幣7.196，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92点，跌115点。港金报201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3.61美元，卖出2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去港岛，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出九龙，龙尾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咧，稍为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慢车，车龙到环宇海湾。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尖沙咀金马伦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何俊奇、 Ika、吴以嘉、 天天爱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羽、领衔主演。 你是话家 姐同时要做公义姐同方正辉啊？ 系啊，做咩啊？ 出嚟要一同你讲啊！ 男音咁紧张，究竟佢做咗啲咩呢？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4-25学年最高资助金额约34,000元。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NMTSS，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这两组的人马不是第一次合作，但是非常之合拍，包括有来自苏格兰的电子音乐鬼才 Calvin Harris， 再加上好 Soulful 的 Rick and Bone Man， 有这首新作 Lovers in the Past Life。 Patience feels lik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lifetime for lightning to strike me. Daydreams feels like I've been sending out the signals, hoping thatYou'll find me. I don't need the details. You don't need to tell me. It's like I already know where you'll be. You and me. We were lovers in a park fire. So I'm dancing in the midnight glow. I wanna hold you for a lifetime. For all we know. These are familiar places. 有流行潜质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制作 Calvin Harris、Rick and Bowman《Lovers in the Past Lif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神光第一线，做咩啊？嘟嘟嘟 嘟嘟，开心咯！ 继续，继续，继续。嘟嘟嘟嘟嘟嘟，继续，继续。嘟嘟，哎，唔好玩呢啲啦。好啦，好啦，咁啊，神光第一线，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又嚟到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 接通咗，系啦，唱歌嘅途中咧已经系接通咗我哋嘅电话，揾嚟张太，早晨啊，张太。 早晨啊，张太，你好啊。 早晨，系啊，各位主持。 系，诶，两位啊，今日系。啊，小白同埋阿船仔喺度，系 啦， 早晨， 你好啊， 两位， 头先都系我接你电话噶， 我知啊，我认得你白声， 系啊，佢一打嚟嘅时候咧，佢就话你系白元浩啊，咁啊，系啊，好犀利啲听众。 是啊，因为听了你把声太久了。 不好意思啊。是啦，好，咁啊，张太成功打了电话上嚟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咩开心嘅事情想同我哋一起倾下呢？ 我今日我先生生日， 哦，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咁张生系嘛？ 系啊， 系你平时都系嗌佢张生噶？ 唔系，佢叫做阿 Win， 阿 Win 啊，哇，呢个名真系冇得输，犀利嘅，阿 Win 系嘛？系 系啊， 系啊，咁啊阿 Win 生日啦，咁啊阿张太你会点样同佢庆祝噶？ 我哋今晚所有儿女啊、孙啊，咁同佢出去食晚饭咯。 哇，食餐劲嘅！ 所有儿女，你生咗几多个？ 咁几多几多围？ 系啊，三围。 唔系三个儿女啫， 三个儿女 好犀利。 然后佢哋又再开枝散叶。 系啊，有六个孙咯， 系咯， 哇、哦，大家族哦， 你嗰度起码数话最少两围噶嘛， 唔使十几个啫， 十几个啊。 我去埋又加到位，哎，讲笑， 好啊，讲笑，听唔到啦。 哎呀，千祈唔好咁讲啊！你开声，我即刻飞过嚟添啦。好啦，咁啊食饭咯，咁啊咁多年以嚟，你同你老公啦，系咪都相处非常之融洽啊？你佢生日啦，你都特登打电话上嚟。结婚几多年啊？你哋 51年。 有啲咩相处之道咧？点解可以咁恩爱咧？ 有冇忍过佢啊？定系点样啊？ 咁大家都要互相迁就嘅，同埋互相包含咯，即系每个夫妇都有拗叫噶啦。 系系系，我哋衰嘢咧就即系生日唔好讲啦，嗱，俾个机会可以赞下佢嘅，有啲咩最抵赞嘅？阿 Win， 佢有时都几细心嘅，吓，即系都会关心一下我嘅，咁我都好多谢佢咁样啦。 平时嗰啲嘢有冇帮手做啊？屋企家头细务使唔使？定系而家唔使噶啦，唔使做噶啦。 都要做噶，咁样我哋又冇姐姐，我哋退咗休，大家一齐 情趣嚟噶，你知唔知啊？张太啲情趣嚟噶。做家务我觉得系开心噶，即系个头家你自己执完或者你自己整完之后整结完之后咧，其实你自己喺入边住咧，系真系一个安乐窝嘅感觉啊！ 系啊， 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咁嗱，你自己又有啲咩觉得自己好？哇，我真系好正啊！所以老公都同我恩爱咁多年啊，有冇啊？赞下自己啊！ 冇有咩？ 冇点会冇啊？ 唔会嘅。听你把声都知你贤良淑德啦，又做家务， 系啦，有啲咩渔夫之术，箍住佢箍咁耐先， 咁冇嘅， 靓汤嗰啲有冇煲啊？ 人日都煲噶， 哇，咁唔怪得知啦， 系 日日煲啊， 日日煲啊，日日煲真系心机嘢嚟噶，日日煲，我日日都想饮汤啦，我一个礼拜都饮一转噶咋。 你翻工啊嘛， 我翻工唔使食饭嘅，不过食饭嘅时候唔系成日有汤咯，系啊，几好啊，咁啊结婚又咁51年啦，然后老公生日打电话上嚟啦，咁啊亦都准备咗咧就系去庆祝啦，相当之美满啊吓， 系 啦， 亦都喺度就多谢多一次啦，就恭喜晒你生日快乐啦，咁另外女女系咪都生日啊？ 系啊，我两个女女都生日，一个咧就系、是、我细女喺呢个月嘅21号， 系哇几日啫，争几日啫， 系啊吓，身体健康， 系、 咁另外我个第二女咧就喺4月7号生日， 都近， 咁我又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步步高升啦， 哇系系步步拜年啊嘛，哎最紧要咧就系好意头啊嘛，好啦，仲有冇特别嘢想讲啊？ 冇啦，我祝你哋身体健康啦。 好， 好多谢， 胜利归二，我就日日都咁健康，翻嚟一齐做节目。多谢晒你，真系， 拜拜， 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 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搏搏。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这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朝头早嘅时间，一首每天我哋都一些嚟自学旧嘅歌曲啊，咁啊送翻俾张太嘅，今日温度20度，相对湿度75%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又饮又食啊，最开心噶啦， 星期五啊， 星期五啊，梗系要去饮饮食食啦，个人先系 happy 嘅，好啦。今日呢个饮食咧，除咗系讲紧我哋都已经系好 happy 去周围 dip 之外啦，我仲谂住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喺呢一个野外嘅地方、露营嘅地方咧，咁嗰度咧都可以咧就系食啲好嘢嘅，系啦。咁有啲咩方法咧？嗱，市面上嗰啲譬如露营嗰啲用具啊吓，都唔难揾到咧。其实佢哋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叫做烧烤嘅功能嘅。 系啊。 咁当然啦，亦都真系要讲翻句先啦。咁如果大家喺呢啲野外嘅地方，依家生火嘅话，就一定要喺翻指定嘅炉具上面。系啦，指定嘅刑具上面咧， 记得咧用完咧熄翻个火。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都有啲食材咧，其实几啱咧喺呢一个嘅郊野地方嗰度啦，就生火就轻轻松松烧下佢嘅。嗱，今日呢个咧真系轻松烧嚟嘅， 系 又唔使话好多嗰啲又腌啊又剩啊咁样。 系 系啊，因为如果你话譬如烧鸡翼嘅，一早腌定啦， 系啊系啊， 或者你去街市定系烧烤铺买啲嗰啲，都系要买腌定嘅。因为鸡翼咧唔腌咧就冇味 嘅，系啦， 冇味嘅，真系差好远。咁但系跟住呢一啲嘅食材咧，其实都几啱大家咧去到喺呢个郊外地方咧就 BBQ 嘅时候烧嘢食咧就烧下佢嘅。好啦，咁啊亦都我自己嘅做法啦。咁啊除咗咧就会中意咧就系烧下之外啦，亦都中意泡下茶嘅。系啦， 哇，好写意， 好写意，真系好写意。咁啊泡茶点泡咧？咁啊去简单啲就拎个热水壶啦。入定啲熱水嘅，唔使插電嗰啲。咁你去到嘅時候，你咪有譬如一 lift 或者兩 lift 嘅，兩 lift 啦，係啦。咁有啲大啲嘅三 lift 嘅，咁啊熱水，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就用啦，沖下茶啊，各樣嘢其實都好舒服㗎嚇。好啦，咁其中一樣咧，嗱我順住次序講，咁啊先講下咧，如果你喺呢一個郊外地方，我今次嘅 BBQ 嘅方式咧就唔係諗住起個好大嘅火。 系咁烧啊烧啊食，就唔系要嗰只咧，系咁喺度食嘅。我反而就想享受一下咧，就大自然嘅声音， 嗯、 即系例如系啲小鸟啦，吱吱吱吱吱咁样。咁你太大火嘅时候咧，嗰种霸气咧，咁啊就衬唔到啦。咁我就希望咧，系一种好慢煮嘅方式，慢烧嘅方式。所以今日嘅材料咧，亦都会以简单为准，但未必食得好饱，但系嗰种写意咧，系可以慰藉到大家嘅心灵嘅，系啦。好，咁第一样咧就是芦笋。咁啊，芦笋咧系啊，芦笋呢个烧咧好奇怪，嗰个味道真系好 特别好食噶，烧系烧芦笋先特别好吃， 烧芦笋特别好食啊，系啦。咁同埋我觉得烧芦笋咧，你一路烧嘅时候就开始闻到啲香啦，嗱油都唔使点落噶吓。咁你烧呢个芦笋嘅时候，我就中意烧埋佢有芦笋嗰个个芦笋头嗰个位啊，系啦。咁一路烧嘅时候，今次咧。虽然我唔腌，但我会用少少嘅调味料嘅，每一种嘅材料都用少少调味料。呢、這个咧，其实我用好简单，用抌少少盐落去。 啊，咁已经好好食咯。 系啊，抌少少盐落去，咁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好简单，亦都好香口嘅芦笋嘅味道啦。咁啊食落去啦，好啦，跟住咧我就会选择第二样嘢，就系嗰啲蒟蒻。其实坊间都有啲蒟蒻咧，就一嚿咁，好似一个半个手掌咁大长方形咁样嘅一嚿蒟蒻。咁我个做法咧就系会攞支竹签啦。拮住佢，然后咧拮住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喺个炉上面咁啊放个网，咁啊慢慢去到轻硬压佢，咁啊烧热佢嘅。咁呢一个咧芦笋芦笋呢一个咧蒟蒻一大嚿嘅蒟蒻啦。咁我自己一路烧嘅时候咧，我亦都会准备定咧，今次就要搵嚟咧就是、和式少少嘅面豉啦。 哦， 面豉喺上面咧就滋少少。咁老实讲啊，如果你觉得哇搵面豉麻烦咁样，坊间都有啲唔系即冲面豉汤嘅，你用嗰啲咧就剪开佢，其实都系落少少。落少少，咁然之后咧就等佢搽匀晒成个呢个嘅蒟蒻咧，咁烧出嚟咧就已经蒟蒻冇味嘛，咁就已经好轻嘅呢一个嘅面豉加蒟蒻嘅味道，食起上嚟咧热辣辣，我都觉得系非常之正嘅。好啦，跟住咧就要准备另外一个餸咧，咁啊都系啲蔬菜类嘅，就系呢一个嘅青椒，青椒即系我哋煎酿三宝嘅青椒。咁我咧其实亦都会中意咧，就系攞少少嘅嗰啲鱼肉咧，零肉真系要煎酿三宝咁整。其实青椒同埋矮瓜啦，即系茄子一齐咧，摆喺呢个炉上边，咁啊慢慢烧下佢，咁啊又有鱼肉啦、零肉啦，或者你中意嘅，我中意落呢一个嘅墨鱼滑或者虾滑，其实都得嘅。一路烧下佢嘅时候咧，今次烧嘅方法咧就会攞多个盖。系啦，冚住喺个面上面，咁等佢咧就可以好快脆咁样成嚿茄子或者成嚿呢一个嘅青椒咧就全部受热晒，然后咧就好快脆咧就可以食得噶啦。咁呢个咧，我觉得烧紧嘅时候咧，大家打开个盖，可以落翻少少我哋中式嘅豉油，咁就可以即系做到煎酿三宝嘅呢一个露营版本啦。咁啊，相当之可口嘅。好啦，跟住如果你想再劲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海鲜。海鮮咧就高蛋白質就少脂肪，咁所以咧都幾推介大家咧喺野外嗰度燒，同埋咧好香嘅， 係啊， 係啦， 啲汁流落嚟， 冇錯冇錯。咁有啲邊一類型嘅海鮮咧，例如咧就係呢一個嘅墨魚啦，墨魚之外咧，跟住亦都好推介就係一啲貝殼類，例如係扇貝或者貴妃蚌。咁佢燒嘅時候其實都唔需要特別加太多嘢嘅。如果你中意有少少飽肚嘅感覺咧，可以加少少粉絲喺個貴妃蚌嗰啲汁嗰度。 我諗起都好食添。 係啊，諗起真係我都覺得好食噶。跟住又再落少少蒜蓉，你唔想自己整蒜蓉嘅，你咪街買現成嗰啲咯，放少少好啦。因為放得太多蒜蓉，佢就會搶咗嗰個貴妃蚌或者嗰啲扇貝本身嗰個嘅甜味嘅。咁呢個咁多個嘅餸菜同埋魷魚啊，魷魚你發覺咧喺BBQ 嘅時候燒咧，你都係落少少嘅我自己中意落少少海鹽，揀少少得噶啦。咁啊個味道都已經係非常之醒神啦。咁喺即係郊外嘅地方。食住呢啲咁好食嘅嘢，再叹翻一杯靓茶嘅话咧，话俾你听，真系冇得输啊吓！ 我的享乐时代。 剛才講開 camping 啦，今日咧都講下關於大自然嘅嘢嘅。 好， 不過今次咧就講下，原來大家可以去賞花，都幾近大家喺元州村啊。 哦，就唔係維園個維園個花卉展就開羅啦。 係。 咁但係呢個咧就喺元州村嘅九龍嘅。 冇錯啦，咁呢一個元州村咧就係有一個叫做勒 杜鹃体，咁但系咧听到杜鹃以为佢系杜鹃花啦，其实唔同唔、同品种嚟嘅， 唔 系嘛？系杜鹃其实系我哋常见嘅灌木。 我哋听到阿孔奕璇船仔，同你以为佢男仔啦， 其实我系女仔嚟 嘅，原来系女仔嚟嘅， 冇错啦。咁咧就其实话勒杜鹃咧就叫系一种叫做九重葛啊。咁其实咧佢系真系其实佢系攀藤植物咁样嘅，咁样咧唔系花嚟嘅，其实佢系啲包片嚟嘅。 哦、 即是它开出来不是真的花，但只是它的样子跟杜鹃花很像、因为都是那么鲜艳那么漂亮、所以呢就广东人就说叫它做勒杜鹃、譬如在哪里呢，联州村呢本身是、一个船屋区来的， 深水埗区、 最后就变成香港第一个公共屋村、所以呢原来重建之后的联、州村呢就在这个第二期元乐楼附近、有一个大概三十米长的勒杜鹃花的隧道，系、啦，咁就每逢三到四月咧，都系好靓嘅，有一片嘅花海。 即系而家开咗花噶咯， 开咗花噶啦，已经有好多人去特登去打卡噶啦。所以其实因为佢都几长，谂下三十米， 三十米系影相都影得靓啊呢个。 系我谂应该随便你着翻件靓少少嘅裙，女仔男仔着翻姿整少少，咁啊执整啲咁啊影翻张相咧，其实都已经好适合去打卡。 如果夜晚识得打灯嘅话咧，仲可以影到呢一个嘅夜嘅勒杜鹃。 系喎，咁啊，大家星期五不妨就试下睇下勒杜鹃啦。